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的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七点半，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依家由仇志荣报道新闻。警方继续调查秀茂坪发生的谋杀和自杀案。一名31岁的男子涉嫌用菜刀斩死33岁的太太之后堕楼死亡。警方表示疑凶没有精神病，怀疑是感情纠纷引发事件，而出事的家庭去年有一次家暴记录。现场是秀茂坪村秀贤楼38楼一个单位。在昨晚8点多，警方接到一名56岁的女子报案，指儿子用刀袭击太太。警员到场的时候，单位反锁，消防破门入屋，发现疑凶已经堕楼。疑凶的太太身中多刀，倒卧在房入面，送院之后不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向叙利亚施压的决议，俄罗斯、中国和古巴投反对票。有关的决议强烈批评叙利亚政府军和亲政府民兵组织侵犯人权，谴责当地境内发生的所有暴力。俄罗斯强调人权理事会应该坚持对话与合作，中国就认为单方面的施压无助解决问题。美国总统奥巴马发出行政命令，以国家安全为由不批准一间中资公司在俄勒冈州一座海军设施附近购买四个风力发电厂。军方透露，有关的海军设施是用作测试无人机和电子战机，有关的交易将在90日之内取消。内地传媒早前就报道说，涉及的公司是31重工的关联公司。今次是美国22年来首次采取类似的方式阻止交易。美国财政部就发表声明说，奥巴马的决定只是针对这一项交易，并不会成为针对中国或者其他国家在美国直接投资的判决先例。美股下跌，密歇根大学消费者情绪指数升至四个月的高位，但仍然差过市场的预期。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13437点，跌48点；纳斯达克指数报3116点，跌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1440点，跌6点。欧洲股市都下跌。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展望中秋和国庆假期，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稍凉。现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64%，请注意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七点至晚上12点，逢搭正及搭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今时今日仲有边个可以信得过？ 我是长者安居协会的安装及维修技术员陈桂乐。我冇政纲，冇口号，但我要全港的平安钟都运作良好，天天安装平安，维护平安。 长者安居协会服务香港16年，几时都咁信得过？查询23388312。 让 DBC 精神在香港遍地开花。 深水埗有， 柴湾我又见到， 黄大仙九龙城， 上水天水围， 屯门香港仔西环，全香港都见到有人穿住 DBC 友情风褛。 而家开始在深水埗福华街福人电脑广场一楼， 鲗鱼涌英皇道东汇广场 S48号铺 Ideal Radio 数码收音机专门店， 都可以买到印有 DBC 数码广播的友情风褛，每件港币400蚊，数量有限，售完即止。 有关详情请到 DBC Facebook 专业浏览， 或者致电22971818查询。 DBC。多谢大家继续友情支持。 虽然长者安居协会冇参选，但我哋继续坚持，讲得出，做得到。在10月15号之前，帮你屋企嘅长者登记平安手机服务，就送佢长者八达通，连50蚊储值额，头100位再送多200蚊储值额添，等个个长者无论去到港九新界，日日都咁平安。仲等啊？即刻就打2338 8312或者 123门市登记啦。 DBC 开放日， 今日、听日上昼十点到下昼五点， 香港市民可以嚟到数码港三期 DBC 广播中心排队参与开放日， 仲有 D 一八即买即播分类广告时间， 你现场落广告 ，DBC DJ 主持即时帮你卖广告， 只限现场，电话、电邮、传真方式都唔得噶。 再买翻件数量有限嘅友情风褛， 星期日 DBC 各大 DJ 主持混集， 同大家倾偈影相， 到时见啦！ 多谢大家友情支持， 我哋紧守岗位，肩步行步， 希望越做越好。 差饷或地租缴纳人收到物业详情申报表后，必须喺21日内填妥同交回表格。申报表收集嘅资料，有助差饷物业估价处重新全面评估应课差饷租值。任何人喺申报表内故意作出虚假陈述或拒绝填报，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查询请致电2152-0111。 你听紧嘅系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以及 DBC 二台数码大家台联合广播。本节目通过数码广播。 捞571-577台 ,i2, 苹果爽报网页同 apps, 以及互联网作多媒体全球直播。 而家呢个新型嘅冠状病毒唔系03年我哋见到个沙士病毒。 咁点教由学校自己决定，系唔需要有一个官方嘅课程指引，大家可以各自表述。 点解委员会要咁闪缩同埋含糊其辞，唔彻彻底底撤回或者各自呢？ 一份指引已经失效，如果梁振英、吴克俭、林郑月娥都同意嘅时候，系咪连收回课程指引都做唔到呢？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早晨啊，早晨啊， 7:37啊，小班 啊，林伯你好啊，老总， 小班今日状态如何？ 我就琴晚呢、這个 瞓得好嘛？ 同啲屋企人啊，同埋我个儿生咧、外甥啦、啊，咁啊做个节， 提早做节啊，提早团圆呢段， 咁啊11点到就已经累低咗啦。 嗯 累低咗之后呢就瞓五个零钟啊，成 年纪大呢、那个生理时钟好搞得好好㗎，系啊，你習慣咗嗰个钟点起身。 睇你即系睡眠 质素啦。你觉得我系年纪大咩？ 吓 吓、啊，你觉得我 年纪大咩？你 相对相对我哋三个即系中坑啦，阿家父算应该最年轻嗰个。 系咁啊，系吓。 林 伯最长年长咧，呢个唔呢个唔呢个唔谦虚啦， 即系仅仅半百老翁啫，我都系吓仅仅啦，仅仅啦。 喂，寻日咧，我觉得就系真系吓呢个 DBC 啊，玩晒我哋啲听众同埋啲系员工啊，真系。我一路五点钟一路听住呢个系十级自由风， 系 听到结局。 系 都冇消息噶， 好似谂住法庭好似判刑咁样，五点钟啊， 系咯，嗱， 系嘛， 今日睇报纸啊，有啦，啊，今日真系嘅话咧，系下月嘅九号咧又开董事会，佢话到时咧先至系咧 DBC 命运嘅 Judgment Day。 而家个我哋嘅处境见步行步， 系 咁你哋行到行多十步八步啦，咁啊再行到落去会系点咧？喺条庄康大道啦，因为一条嘅即系死胡同啊，要翻转头咧就不得而知啦。 唔知点解我一路都系好鬼乐观 嘅， 我都系好鬼乐观嘅，即系我成日都讲此处不留人，即系自有留人处。呢个直播室虽然可能唔用得 DBC 嘅平台啊，日后就算即系有咁嘅可能都好咧。我觉得我哋喺呢三个月里面四个月里面已经系开拓咗一个相当大嘅即系可观嘅同埋好有动力嘅市场。即系香港嘅全球嘅，我觉得只要我哋有一个平台呢，呢一个嘅平台同埋呢一个嘅吸引力，同埋由大班开始朝头早啊，林伯你啊，老总你读新闻、评论时事啊等等开始，以至到深夜我哋啲节目，真系好多同朋友都喺网路流，我真系由朝开到晚，咁呢个都已经系我相信啊，我唔系广播人啊， 不过我觉得个热度系慢咗嘅，如果个热度系嚟得系 系 高啲啊，快啲啊！ 咩意思咧？热度即系呢个厨房唔够。 唔系讲翻讲听众嗰方面，听众一听见数码广播，咩嚟噶？吓、 哦， 要卖新机噶？啊，原来电话都听到噶，即系我好震惊就咧，我以我个朋辈咧系喂，我都一把年纪啦，我都追得到，我又唔知道有啲人真系好被动，就唔会谂。咁當然兩方面啦，一方面就要怪責就話台方面點解對呢方嘅宣傳或者政府方面嘅宣傳係咁少。 不過咧，呢個喺第一個月咧係有呢咁嘅問題。不過我感覺咧，因為我哋被有可能封咪之後開始咧， 係 從來唔知道咩叫做數碼電台嘅人， 所以我就話遲咯。原来要靠呢啲咁嘅悲情嘅信息， 先至系咧，因为香港人咧， 即 系香港社会就系咁样嘅，即系 香港社会系咁， 一切正常都进行 怠 慢嘅， 都唔知你系边个，咁即系咁解啫嘛。 即系有时你唔喺度先珍惜你嘅时候系咁样， 唔使惊，我头先唔系话怠慢你谂吧，你唔好即刻两眼一沉。 我一阵沉嘅意思就话咧，系今日明报咧就报道就话咧。是黄楚标嗰个阵营嘅回应咧，就系咧吓阿何国辉讲就话佢释出咗善意啦。咁呢一啲系九月十一号之后嗰啲粮咧，亦啲到位啦。咁安排紧会系咧用第二张支票咧系出粮俾呢个系， 即系有行动嘅配合，唔得把口讲嘅。 咁 不 过咧，但系睇翻信报就话唔系咁快嘅，都要睇下李国章签唔签支票又系啊。 好似李氏兄弟都不在香港吓， 签唔签支票 啊？ 不过咁啦，我自己觉得即系见步行步咧，呢四个字啊，可圈可点嘅。 大把嘅讲法就话，做日和尚敲日钟吓。 做日和尚敲日钟，我谂其实香港人咧，呢个都系，我觉得 DBC 系反映咗香港人最近呢十几年来。不论喺政制上边咧，见步行步啦，喺好多民生嘅工作都系 咁样嘅，算好似有啲系无奈啊，同埋有啲都有系唔系咁积极，系咪咧吓？ 无奈即系好多嘢，我哋唔可以自决啊嘛，吓即系好简单，你系即使我哋系资源唔够啊，我哋系要好悭钱，我哋咪即系紧缩线目吓，大家减人工，我哋仍可以去，又可以即系我哋睇到我哋嘅前途系点。但系而家即系我哋前途即系唔系掌握自己手中，就只能够喺呢个嘅空间当中去做好啦吓，见步行步咁啊。但希望行到嗰日，我哋能够清晰到前路如何，究竟系咪要行落去？唔行落去，我哋系咪要另外要吓转弯咧？系行第二条路咧？嗱咁啊，即系加副咗讲啦 系啊，我自己觉得亦都反映到，我觉得 DBC 最近呢几个月咧，就其实同香港人走呢几十年嘅路咧， 争取民主一样啊， 系好接近，唔系净系民主啊，譬如你经济嘅发展或者其他嘅发展，香港人咧都相当识得点样去从逆境之中就嚟去打逆境波啦，然后咧就即系。开出一条康庄大道， 系即系喺个 咁呢个又系叫做香港精神， 呢个就系香港精神。 即系喺困境当中，譬如话大老细话我唔出钱啊，执咗佢咁样，一般嚟讲就执咗佢，但系香港唔系咁，我哋谂下，咦有咩方法咧？啊，咁你$100广告得唔得咧？我哋谂下，我哋集资得唔得咧？我哋收费得唔得？大家就即系喺绝处里边系反而激发咗我哋更多嘅即系创意思维。我相信如果。DBC 能够走过今次呢个低谷呢个嘅风潮，我哋将来嗰个发展吓，凝聚嗰个嘅刚才嗰个听众群，我哋嗰啲嘅即系节目嘅特色咧，会喺香港嘅广播界咧，即系会更加光芒。但系一定要挨过呢个嘅困境。 其实做人咧，所以系应该要时刻大家都有一个嘅积极嘅态度， 即系甚至我同事嚟讲，经过今次嘅事件，我哋会长大得更快嘅。 我同意老总咁讲嘅，因为咧有时即系我哋面对一啲自己日常嘅生活都好啦。我哋中国人都成日讲啦，不如意嘅事十之八九喺你人生里边，确实都真系咁嘅，系嘛？咁唔通？咁面对不如意系咩咧？其实咪就系最好用一句就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嚟去令到自己，可能系 劳其筋骨啊， 可能系让我哋喺未来嘅日子，其实真系嘅，即系人生难得少年穷啊嘛，系嘛，即系能够喺即系微时，如果能够有一啲嘅磨练啊， 唔系话咬住金锁匙长大，唔系，诶，唔使做都搞得掂。 有好多成功嘅人士都咁样讲，喺商界度讲咧，佢话如果要赢咧，先要输咗， 系 你先点样赢？ 因为你知道输，第一你要总咁都要总结呢个经验。 咁啊，当然啦，咁啊，当然啦。 即系如果输完之后，诶，死咗佢算啦，输咗咁啊，乜都冇。 呢个新生媒体就要奋斗嘅，就系有困难嘅，即系你相对其他媒体，你发觉。咁多年都冇進步呢，即係林伯更加知道因循咗啦嘛，已經好，即係你做又咁唔做咁，我有既定嘅聽眾啊，我又唔休出糧，咁大家咪即係求求其其都可過到活啦。 呢個就係陳蔡東和嚟我哋直播室講，就話佢話最難得嗰樣嘢就係話係喺呢個聲音廣播嘅係技術方面呢有咗新嘅突破啦。 嗯， 係就係得係一個新玩家。就是 DBC 啫嘛，其他唔系都系旧噶，旧嘅媒体嘅拥有人嚟噶嘛， 系咁，所以我觉得， 不过系佢哋嘅业务嘅延伸嚟噶吓， 系， 唔系佢都唔会觉得系一个重点啦，即系将个台转过数码广播，即系嗰个 content 嗰个内容冇改进到，但系数码广播 DBC 系好多新嘅思维，一啲新嘅广播嘅元素摆落去，呢个就系香港我哋可贵地方。 我仍然都嗰句就监管部门有责任咧，系要。早啲表态，同埋要系责令呢个持牌嘅公司要做啲嘢㗎啦。你睇下啦，而家先至同我哋讲，哦，新城电台以呢个技术困难为由，要求把推出数码广播服务延期延长一年。咁呢就通讯局认为呢理据不充分，不足以支持其申请，并提醒该台要遵守牌照嘅条件。喂，你改咗个名成日都应该做㗎喎，係咪要監督，係咪要提示呢个 DBC 啲系董事啊啲理事啊呢系股东要做嘢啊。 特别系呢你听到其实呢个唔系一个简单嘅商业纠纷咁轻描淡写。咁我觉得不过咁大家都知呢个政府呢、這个所谓監督、特别呢个局长系民建联嘅前副主席。是吧，即是有时人当然呢我不会说反对啲人有任何政治理念啦、不过问题你始终个政治理念佢嘅出身呢是来自一个咁我认为是封建保守嘅即是这个派系。佢点会咁容易。 民建联嘅全名系乜嘢， 民建联嘅全名好似叫礼仪廉嘛，唔系咩？ 嗰个系别号嚟嘅，真系。 哎，未瞓醒添。你不如你唔好成日考我啊，大佬。我今日飞之刚刚康复冇几耐，你唔好又 考考上个条件就俾人考啊！今日佢做考官啊，考啊！今日农历十几啊？ 今日农历十几又话好细喎，呢个 三十号礼拜日系十五啊嘛，系嘛？ 我净系知道今日咧，对于我嚟讲咧。同埋對於一眾準備落任嘅立法會議員嚟講咧，呢一兩日咧係我哋即係末代立法會議員做埋呢一兩日，同埋咧，係咪即係咁講嘅？同埋咧，我有幾個辦事處咧，啲同事呢一幾日咧都執得好辛苦，因為有個辦事處十幾年啦。咁要清啦，同埋要整要还原返俾返政府啦。 喂，你最紧要就安排好啲同事呢个新嘅工作岗位。 有嘅大部分都会。 如果唔系我哋会批评你无良雇主嚟㗎啦，真係。虽然你系被逼啫吓， 咁都有事。 喂，照计 都唔系被逼，佢自己唔参与， 自己唔做啫。 所以你早应该做，同啲员工做好准备，即系 做好 有啲推介啊，咁样系咪？ 我啲议员助理咧好抢手嘅，系嘛？你唔使。 咪今年市场好咗，你多咗议员啊嘛？ 一来多咗十个议员，兼且咧。做即系我系喺呢度，即系我有时即系我 赞喺同事噶嘛， 梗系要赞喺同事啦。即系做得郑家富议员助理咧，处理咁多个案咧，呢啲经验咧系好长寿。 系咪过打得先？真系打得嘅吓。 我希望佢唔好好似林郑咁样打得咁啊，讲埋啲嘢乱咁。 但你打得过头。 打得过 头，以为自己就好打得嘅时候咧，就系 上咗脑噶啦，咁就上咗脑。不过即系未讲林郑之前咧，即系我想讲少少关于我啲办事处，因为咧、真系十几年啦，咁有啲同事就话，唉，好唔舍得，好多街坊都话好唔舍得。咁呢啲咧，天下无不散之筵席嘅，我咧亦都会继续以一个叫做法政网络。嚟去繼續維持我嘅社區同埋法律嘅、即係諮詢嘅工作，咁所以咧，我 即係繼續可以幫到啲街坊嘅， 幫到嘅。講翻林鄭咧，唉，有啲人就話上完經啊嘛，啱啱阿老 亢奮啊 嘛，佢唔單止係亢奮，因為上完經咧，一個人上完經之後，嗱有兩 沾自己 有兩種嘅可能性，一種就係、哇！是不是我真是有机会 叫糊啦咁啊 叫糊呢不是呢五年里面喂 是 CY 做完之后我会不会啊阿爺拱我出去就为啊参选呢个第一届嘅普选特首嘅候选人呢咁咁呢啲人呢基本上就係觉得哇真係、於是乎有一啲嘅说法呢讲嘢呢都会讲大咗。同埋第二可能性呢就係、两位你记唔记得我成日都觉得高官讲错嘢呢通常都系讲英文讲错。当年啊曾荫权你记得讲文化大革命。 喺、个电台度直播系啊。 又系坐喺度咁轻描淡写諗住冇乜人听到啦可能。 冇人听到讲嘢啦。 香港人呢呢啲讲俾西啲翻鬼佬听唉轻描淡写 Cultural Revolution。 嗰啲就文化大革命啦咁 你睇林鄭都系㗎。系咪 轻描淡写。 轻描淡写諗住讲几句英文唉、好好听咁。喂原来嗰几句里面呢喂大佬如果你话你啲同事可能因为被 ICC 或者系申诉专员唔识点样应对就会阻慢咗你嘅施政。大佬 呢个可能佢心里边心里边可能真係咁諗但呢嘢唔讲出嚟。不如讲返即係阿家副长讲即係上北京嘅嘢啦喺内地有一个好流行讲法㗎、你未到北京唔知自己官势。去到北京你知自己官势。当自己官势成日諗下我可唔可以做大官呢我可唔可以同呢领导人可以平起平坐啊即係嚟到去坐喺度啊嚟到去述职啦。呢样嘢呢嗱，佢心态上为官嘅心态好特别嘅，即系你喺北京 呢、這个心态系危险嘅。咁于是咧，如果你觉得想争上位嘅时候，你会去讨好嘅，真系。 你想做大官 啊？咁你讨好吓？ 阿、老总讲呢一句咧，令我觉得嗱，不上北京就不知自己官势，因为自己官势，冇理由成日都做细官啦。点解？喂？CY 都未有份上嚟点解阿爺俾我上嚟先呢唔通我而又有可能嘅細官变成中官大官咁於是乎咪开始要亢奋讲啲嘢俾阿爺听啊我系同对你效忠效忠不义啊唉希望亢奋到底啊砌到底 同埋完全掌握香港管治之道哇呢个紧要啊问题出喺边度啊 我觉得呢卢总头先你话讲话佢讲出佢自己心底諗嘅嘢喂讲真呢呢啲嘢諗都唔应该咁諗。即係个思维啊諗都唔应该系话喂唉你咪 IC 老脸你咪雪糕佬大佬又去又嚟吵又嚟醒。哇呢啲咪申诉专员咁嚟年有冇搞错啊或者你啲咩呢个 PAC 我哋嗰个核数呢个审计处。又喺度又话我哋唉仲用大咗咁烦啊咁。 呢啲全部都系殖民地次政府流落嚟嘅港英嘅罪孽嚟㗎。 如果喺个问责官员即系喺出面请返嚟啲有咁嘅諗法我会接受。 是啦冇错。 一个 AO 就唔应该咁 多年起喺香港呢个优秀嘅公务员系统出嚟知道香港公务员嗰个嘅优点喺边度而讲啲啲咁嘅不经意将你心里咁諗嘢讲出嚟呢、个真系呢即系难以 理解。匪夷所思呀、你问我。 不过有一样嘢我觉得啦我睇返呢啲咁嘅即系传统嘅 AO 讲嘢啦。一偏离咗个政策啦讲政策好畅顺照本宣科解释得好清楚呢、这个训练好好。因为对理念性嘅嘢好容易出事 即系讲到啲管治之道，即系喺佢哋嘅理念当中，其实咧呢方面系薄弱嘅。 嗯， 佢只系按照个制度嚟去做啊，佢本身并冇一个好强嘅所谓嘅政治嘅意识或者个管治嘅文化啊，因此咧就每次讲亲就会出事噶啦，即系啊。 你讲得啱啊，老总，我听完你呢一个咁样嘅分析咧，其实即系呢啲咁样嘅 A.O. 出身咧，佢哋嗰个训练。甚至入職嗰陣時嘅要求，呢班人基本上呢十個有八個你問我呢未必有太大嘅獨立思維，因為點解呢，佢去到邊個局就要轉，我要做啲、這個、我就係做技術官僚。 技術官僚 咪要通才㗎嘛，佢哋要通才做呢個 技術官僚。於是乎呢，如果佢又太有個性，太有自己嘅政治理念咧，根本佢好難捱嘅，大佬。你 諗埋告白先，你知唔知我咧開過班咧教人去咧去考呢個係 A.O. 嘅。 A.O. 咁咧，其中一個同我一齊去主持呢個課程嘅拍檔，佢曾經 A.O. 嚟嘅。咁我哋結論咧，同埋我哋嘅提示俾啲係學員咧，就話。请你唔好太有强烈嘅意见，请你唔好太标青。 你有 请你要咧， 意見 几个一齐去讨论嘅时候咧，好似咧啲中学生嘅考英文嘅考试一样。 嗯、 你要咧带动个讨论，让其他人有机会发表意见，系令到嗰度咧系令到自己咧系原来一个系带动讨论者咁就机会。 其实咧，如果讲技术官僚咧。嗱，以前未有啲咩所谓啲不伦不类嘅问责局长咧。 嗯， 如果你技术官僚，我觉得冇问题嘅，因为你真系你系你摆明你就系实施政府嘅政策，你去做一样嘢，咁你咪做好佢咯。 嗯， 呢个冇问题。但系问题而家咧，呢啲咁嘅技术官僚升为成为问责局长咧，咁啊可能出事啦。因为做一个问责局长咧。第一，你除了要同民情要接近之外咧，你系要有可能你自己冇都好咧，都要俾人逼到你要有你自己嘅个性，同、你点睇先？喂，你哋啲咁嘅政治吓呢咁嘅吓呢啲咁嘅部门，喂，好慢嗱、啊，佢就咁俾人问啫嘛。喂，施政咁慢，点解啊？咁啊死啦！一问就 出 事啦。 出现最大问题同佢真唔几样。佢以为自己是政治家， 系啊！ 你其实你仍然是一个 A.O. 嚟、嗯。 哇！你呢句都你呢句都要得好硬喎。 啊，曾任自己政治家， 曾任 一去北京就以为自己政治家噶啦。 练佢系练习啊，啲咩见习生都未如啊！佢哋系 即系谂紧，你睇翻几年嚟，即系刚才有讲到嗰班有独立思考、真正好醒嘅啲 A.O. 一嗰个离开咗政府， 系 几多几正，即系我几个好朋友都走咗啦。即 系 佢冇办法忍受喺呢个官场当中，即系对啲即系佢啲咁叻嘅人将佢压制。 系啊，真系呢啲个系，所以我谂咧，即系与以。政治家自居嘅人呢，其实就第一已经系俾人哋即系暗自取笑啦。呢、這个世界喂，系香港嘅政治嘅生态呢，我哋呢啲所谓从政者就够啦。讲、好听啲咪从政者囉。讲得滑讲得再滑头啲咪政客囉，系咪 政治人啦、啊。 跟住再衰啲咪政棍囉。 政棍 系咪就系咁 嘅嘛。咁我哋唔要啦，嗰啲就真系。 未能成家。 咁真系有啲政棍㗎喎。 嗰啲棍我哋摆入去个老师晒佢得唔得。 系真系有啲政棍㗎嘛。 唔系咯，棍点可以搞到咁多嘢出嚟啦。 即系嗰啲叫搞屎棍啊嘛，大佬啊！咁好多时候呢啲就系、我哋靠呢啲嚟希望咧。有时议会，有时你一个政治生态系一个成长期嘅。 嗯， 即系我又觉得，香港因为咁嘅环境，咁我哋成长紧咯。 嗯、 成长紧嘅话咧，咁你自不免都一定系有。咁又逐渐慢慢，如果真系有普选咧，你就成为咗即系执政党同埋在野党嘅格局。一有咁嘅格局啦。咁你先至慢慢从政者咧，系走向执政之路，咁先可能慢慢成为有可能啊，同政治家拉得上车边。 即系好， 阿小班啊，你咧就嚟就快退位让贤啦， 让 咗啦。你觉得 佢做 埋啲林郑可以讲句说话？咁嘅政策系制定咗由上而下，定由下向上咧？真系啊！ 咁咪讲真，呢个真系你问我，即系政治 A B C 嘅啫，系嘛？即系你政策咧，冇乜理由系由上而下嘅。由上而下嘅政策系相当危险，即系高高在上，而且呢一班高高在上嘅人咧，同民意系相距甚远。出事就 系 出喺呢一度，所以永远都系。 不食人间烟火嘛。 你永远都应该系同 担张凳仔讲嘅啫嘛， 大佬。如果佢真系做得到咧，就啱啦。真系要你嘅民情了解咗之后，然后再叫技术官僚去再研究，然后再喺行会拍板，咁样一步一步。先至系香港人， 真系一个非常之卓越嘅一个领导层、嗯。你觉得真系可以由上而下？当然李光耀咁可以咯、嗯，即系佢真系可以做到。但系咧，唔会再出咁嘅人啦，香港。 好啦，冇乜独裁者啦。 好啦，拜拜，老总。 做你嘅正咩啊？啊， 正。 最近流月饼经典再现，我朱咪咪都要省靓拍牙等住食啦喂！ 而家嘅时间系上昼八点，支持 DBC 还清于民，而家去惠康或计之岛买两盒最近流双网百年用月饼，就免费送你一套 D 1 0 0分类广告。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八点，依家由仇志荣报道新闻。警方继续调查秀茂坪发生嘅谋杀同埋自杀案。一名31岁嘅男子涉嫌用菜刀斩死33岁嘅太太之后堕楼死亡。警方表示，疑凶冇精神病，怀疑系感情纠纷引发事件。而出事嘅家庭去年有一次家暴嘅记录。现场是秀茂坪村的秀贤楼38楼的一个单位。在昨晚8点几，警方接到一名56岁的女子报案，指儿子用刀袭击太太。警员到场的时候，单位反锁，消防破门入屋，发现疑凶已经堕楼。疑凶的太太身中多刀，倒卧在房入面，送院之后不治。警方連續第二日在新界打擊黑社會活動和堵截他們的收入來源，一共拘捕48人。被捕的人士分別是29男、19女，年齡介乎19至80歲，他們涉嫌非法經營賭博場所、毆鬥、自稱三合會成員和管有危險藥物等。警方檢獲少量俗稱 K 仔的陸安同，以及在屯門一個賭檔檢獲約3000元的現金和兩張電動麻雀台。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向叙利亚施压的决议，俄罗斯、中国和古巴投反对票。有关的决议强烈批评叙利亚政府军和亲政府民兵组织侵犯人权，谴责当地境内发生的所有暴力。俄罗斯强调人权理事会应该坚持对话与合作，中国就认为单方面的施压无助解决问题。美国总统奥巴马发出行政命令，以国家安全为由，不批准一间中资公司在俄勒冈州一座海军设施附近购买4个风力发电场。警方表示，军方表示有关的海军设施是用作测试无人机和电子战机，有关的交易将在90日之内取消。内地传媒早前就报道说，涉及的公司是31重工的关联公司。今次是美国22年以来首次采取类似的方式阻止交易。美国财政部发表声明说，奥巴马的决定只是针对这项交易，并不会成为针对中国或者其他国家在美国直接投资的判决先例。维基解密创办人阿桑奇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发表视像演讲，批评美国在言论自由方面讲一套做一套，指责总统奥巴马比历任总统更加严厉打击言论自由。身处厄瓜多尔驻英国大使馆的阿桑奇在联大会议的间隙向150名与会者发表演讲，据举例说，美国一方面声称支持中东地区的言论自由，但另外一方面就以泄露外交文件为由迫害维基解密的成员。受性侵犯指控困扰的阿桑奇一直担心被引渡到美国将面临终身监禁或者死刑，所以他一直拒绝去瑞典接受调查。阿桑奇目前在厄瓜多尔驻英国大使馆政治避难已经超过100日。分析说，英国和厄瓜多尔的外长在会议期间亦会就阿桑奇的引渡问题进行磋商，为了打破僵局。阿桑奇亦都期望在联大期间寻求联合国其他会员国的帮助，避免引渡到瑞典。美股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系报13437点，跌48点；纳斯达克指数报3116点，跌10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1440点，跌6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展望中秋同埋国庆假期，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早晚稍凉。现时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系64%。

即使市民批评他诚信破产，陈茂波都仍然未肯引咎下台。 哇，你现在是什么香港来的？现在这个那些咁嘅跟班又串见咁样，系即系，如果行丰年嗰阵时候，我哋啊小市民一个花架，即时要拆咧。而家隔几廿年啦，而家变咗官员串见喎。 今日系踢爆你劏房丑闻嘅第61日啦，陈茂波究竟你几时先会引咎下台呢？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早晨零九分啊！早晨， 早晨 啊！ 林伯 啊，嗱，林郑月娥出嚟，梗系又系嗰句啦。唉，你误解我啫。嗱，如果系媒体引申吓出嚟嘅讨论，你话误解你，喂，咁点解建制人都会嚟出嚟咧吓？咁多经济吓咁耐唔讲嘢、唔批评嘅麦利菲都出嚟讲嘢啦吓。 呢、這、一个咧就今日有报章亦都认为系有部署嘅，佢会觉得，唉，都系你哋暗算啊林郑月娥啊嘛，系咪？你有冇睇东方啊？你冇睇东方先？东方系头条啊，吓话系。 你不如睇下呢个大公报啦，佢话林郑又遭恶意攻击添，系嘛？ 呢个好紧要嘅，即系用啲字眼咧，系令到人睇到咧。 你唔讲嘢，你唔系讲错嘢，咁人哋点样闹你？点样批评你咧？吓， 即系咁讲。 你搵新闻处出同你解话，喂。都有前后两个版本，你搞乜边科啊？真系， 即系有时你会见到咧，啲官讲错嘢咧，有啲建制派嘅报纸咧，往往都系话有部署嘅，港英渔业嘅，甚至东方话，曾荫权咧就被勒令九月九号之前咧就唔准翻香港。亦都唔应该就算翻咧都要低调、好啦，所以立法会选举之后咧，佢翻咗嚟啦， 系 一翻嚟咧就开发工啦， 哦， 就喐呢个梁振英集团啦，咁 系 啊，我觉得真系有时呢一种讲法咧系，我都不能解说，都唔明白点解有 点咧，系咪算为天马行空嘅说法咧？ 咁，始终言论自由啦，当然我哋要尊重呢一类嘅谂法，不过咧几难认同嘅，你会见到，因为即系你前后矛盾噶嘛，你喂你佢东方呢条报道亦都讲，喂，有记者走去揾到阿 Donald。去到呢一个嘅跑马地圣马加利大堂祈祷，跟住出嚟咧就直接问佢：喂 ，ICC 廉署查紧你全家，有冇落口供啊？咁，咁啊，曾荫权就冇回答，就系一直机械式依起棒牙，系咁咧就离开啦。咁，喂，咁佢咪就系、是、佢？如果你咁样解说。廉政公署咪一路喐紧曾荫权，咁曾荫权而家系咪就系你林郑所讲嘅一个嘅即系压力底下嘅其中一个受害人咧？但系点解又话因为佢翻嚟咧，为免曾荫权在落台后仍滥用其剩余影响力喺香港搞风搞雨，影响新施政，咁咪话控制佢叫唔好翻嚟解禁之后咧，好啦，一向针对梁振英政府嘅《苹果日报》终于咧就开火啦，就向林郑开火，就系话佢讲错嘢咧，就专登将佢啲嘢咧系说话扭曲佢嘅言论，就批评变批评廉署、申诉处等等。我觉得呢篇报道咧就令我感觉到最近呢十几年都系，凡系唔系净系政府政党都系噶，一俾人批评咧，第一个反应就系你抹黑我。你唱衰我 啊，标准回应， 你扭曲咗我嘅言论 啊， 其实真系自己都要苦心自问，究竟正如林伯你头先话斋，你嘅言论点解可以俾人扭曲先？咁你咪尽量去谂下点解？ 咁咪就系你讲嘢唔小心，你谂得唔沉通透，你用字用错咗咯，真系吓。 所以有时即系 讲错嘢咧，唔系大罪嚟嘅，话系咪啊？我哋一日特别我哋开咪添啦，或者以后以前即系做议员，喂讲错嘢唔出奇嘅，人都会错。咁、如果真系讲错，咪讲声对唔住咯，系、嘛？即系有时系要从错误中学习。不过咧，有啲系咪真系你心谂嘅错失先？系咪真系你自己嘅谂法？是不是真的有一些的判断摆了下去而才有这种言论呢？嗱，这个人哋会判断的嘛，大佬。因为你今日这样讲嘢呢，你如果你大家真系睇细读佢嘅英文，然后再睇下翻译， 但我唔知呢个系佢一个系演讲嘅文本，系个你叫 transcript 事后写翻出嚟啊，定佢讲稿就事前准备好 呢一个呢？据我理解，系佢讲完之后，有人问问题啊嘛，有人问佢你点样睇政府最近施政，似乎好缓慢，佢系答你睇到佢讲英文嗰种嘅行文，嘅讲法咧，佢系答紧问题嘅，佢唔系读紧稿嘅，所以往往出事就喺呢度啦，就系头先我哋同老总倾。即系当日嘅 Donald 文化大革命理嘅理论，同埋呢一个吓喐呢个 ICC 话搞到我哋公务员效率低咧、全部都系从佢哋嘅内心嗰种嘅冤屈，然之后好直接咁，当然英文唔系佢哋母语，但系咧都反映到佢哋谂到嗰样。你知中国人、香港人讲英文咧？即我唔知佢系咪，我觉得佢英文就一般啦，又唔系特别好，但系 即系 谂 佢系由广东话谂咗个理念，先用英语。 你睇到佢嘅，你睇到佢答呢个问题，我认为佢系咁嘅。于是乎咧，冇直接咯。啊，个脑咁谂，跟住就读出嚟，讲出嚟。你就睇到佢咧，有一句咧系可圈可点嘅。你睇到 边句？ 你睇到个明报咧，佢话本来咧开头佢后屘发个新闻稿。嘅时候咧，冇咗 sometimes 呢个字。嗱，佢个 sometimes 喺边度咧？就系佢话 ，as I said, sometimes these things are good。 系 ，these things 系 IC 先 ombudsman 啦。嗱，你谂 咁即系有时坏啦。 Exactly， 即系呢个就系佢哋最大嘅思维嘅，令到我最担心就系呢个字啦。你点样能够觉得，竟然系一个 AO 出身，一个政务司？一人之下就万人之上，你管住十几万公务员团队，攞住我哋咁大公权力，攞住我哋咁多嘅公帑，ICC Ombudsman 就系睇住你哋嘅大佬，你点能够讲只系 sometimes these things are good？ 搞错啊，大佬，即系话你讲得啱啊 ，sometimes。These things are bad 我哋系咪啊？而家听佢哋讲嘅嘢，调翻转去谂啊嘛，要系 咁，即系话佢竟然喺新闻稿开头冇咗 sometimes 呢个字嘅，即系话咧，佢根本就想掩饰。As I said, these things are good。咁如果 good 嘅话，你又唔使讲咁多嘢啦。竟然后尾先加翻上去，你就知佢哋呢啲即系神神秘秘、扭扭曲曲。知道自己讲错嘢，但系后屘仲想用新闻稿嚟去，即系掩人耳目。呢啲咪就系令到我哋觉得，佢根本就系话，点解公务员效率低，就系因为有 ICC Ombudsman 阻住我哋发达啊！差唔多讲埋呢句啊，真系唔系，因为佢做乜有 hurdle 啊？你知唔知佢用咩？佢用个 hurdle 个字喎，真系 major hurdle 添啊！你讲到系 ，they become a major hurdle 啊， 主要嘅障碍吓。左头左势啊， 咪就系咯？点解阿爷猛问？诶、哎，你效率咁低嘅，系咪你哋有 ICC 啊？自己人玩自己人啊？ 咩？系议而不决系嘛？ 系啦，议而不行，系唔系因为有外国势力渗咗入去呢啲咁嘅部门，拖住你哋？是不是啊？是不是拖住你咪扣腿啊？这个人进攻出，哎呀，真系不好啊！真系啊，不行！ 喂，大家以为我哋我听众嘅分分钟以为俾人哋 jam 呢啲信息入嚟， 我唔知点解咧。我平时讲国语好渣，唔知我都觉得呢几句都讲得好似好全神啊！ 全神啊！ 你喂，好出奇啊！闩埋门，啲高官上面真系咁谂噶， 系 成日就话。 梗係有外國勢力啦。要唔係點會大家中國人啊、一齊做事一齊發達有咩唔好啫，梗係美國佬搞事，梗係啲英國漁業係喺度左頭左勢。呢啲咁嘅申訴專員 搞乜嘢咩咩三權分立啫，係咪？ 係咪 係互相配合㗎嘛。 係啦，三權分立呢、這個嗱遲早㗎啫。 係 今天喐得 Ombudsman ICC， 聽日就會喐埋司法部 啊，喐埋呢下首席啊大法官啊。 唉，對唔住啊，唔使喐嘅。嗱咁講，諗白 係 我都係做過堂堂 係 一屆嘅廉政嘅主任 係 啊，佢哋一屆屆嘅，因為兩年半一個 contract 嘅 係， 我都雖然嗰陣時係港英年代之前 ，OK， 即係我都大概知道老廉係做緊乜嘢 係 喺港英之前同港英之後，因為我仲有啲針㗎，大佬，我都仲有好多老友喺裏邊啊。咁當年咧，徐家傑咧就應該係 副執行處長係嘛？ 副處長，咁啊，即係嗰個年頭咧，廉政公署俾人嘅感覺入到去咧，覺得自己好光榮嘅，即係覺得哇，身為香港，雖然咧真係好多人覺得你斷肉親嘅，你入到廉政公署做咧，啲嘢 唔可以話俾人聽喺邊度做嘢係嘛？ 即係有啲人係真係咁諗嘅，我又覺得即係你話咗，當然有啲 係。 做生意嘅， 不過睇咩崗位啦， 一來係咁啦。 我記得嗰時候咧係我嘅舊上司咧，嗰時候係阿黃華琪咧，嗰時係呢個獅子山下嘅導演監製啦。咁啊，佢啊係後嚟轉咗過去廉政公署做呢個係第一任嘅係呢個係社區嗰個係推廣嘅聯絡嘅主 社區關係處啊嘛。 啊 社區關係處咧，同埋呢一個嘅防止貪污處同埋執行處，呢、這個就係 ICC 三個嘅 執行處，就負責查人㗎啦 ，operations 嚇，就埋即係 corruption prevention，跟住 community relations 三個部門，相當好嘅其實。咁你會見到其實廉政公署係協助緊，讓我哋嘅社會有一個部門係作為一個對香港廉潔嘅文化起到相当大嘅作用。我哋呢啲年即係仅仅五十出头都曾经睇过有水冇水。有水放水就冇水就放就冇水啦吓、啊、就山水喉啦即係消防员啊大佬。我亲眼都见过一次即係远远我都见到跟住放完水之后就开水啦。即係你会觉得嗰陣時我都唔好明嘅，僆仔嚟嘅啫，都唔知點解會係咁。跟住啲人喺度唱啦，有水放水，冇水就放冇水。咁你即係，喂，你想唔想個社會係咁呢？即係所以我覺得林鄭呢唔係講錯嘢咁簡單嘅。我覺得呢，即係香港嚟到呢咁嘅關頭呢，一個政務司司長特別係上完北京，啊、面聖完之後，面試完之後。有咁样嘅说法呢係绝对可以令到我哋係可以用担忧。 但係最讽刺嘅呢就係佢係出席一个叫公共行政学会嘅午宴上面讲呢样嘢嘛大佬。 咪就係、是、因为人哋问佢 真係。 人哋就问佢公务员效率低嘅原因你就咁样答。啊、跟住即係你会觉得佢即係你整体就係第一好似头先个 sometimes 嗰一段咁。佢即係个心里面觉得申诉专员同廉政公署係有时做得唔好㗎有时唔啱㗎。而唔啱呢就係、是、拖就係点样唔啱呀咪就係佢喺度左头左势囉阻住我哋做嘢。跟住佢话如果我啲公务员同事唔識点样处理佢哋呢啲嘅情况嘅时候喂大佬。廉政公署同申诉专员系帮紧你政府噶，大佬点可以话？如果因为我们不懂如何对这些监察机构去对佢哋即系处事嘅话，点样？然后佢哋就成为咗主要嘅障碍。 喂，我哋常常又听到你嗰个版本噶噃，就是、有咩招标嘅时候就系呢件事咧，我哋咨询个廉政公署嘅意见嘅，系帮紧你嘅吓、啊。 所以呢个就系、是、呢、啊這个就系我不嬲都认为咧、啊， 应该就是在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呢，你打死我都无可能相信，为什么一个这样的身份的人呢，竟然会有个内心世界原来觉得廉政公署是拖紧政府的后腿。唯一一个我们大胆假设，就是他觉得廉政公署阻住我发达，新界东北发展计划几千亿，哇，阻住我发达你死了，我而家就落定呢、這个呢、這个插旗先，我唔该你唔好阻住我发达， 我发达啊！个我系真系佢个人咧，定我特区政府啊？ 两样都有 啊！ 一来又阻住喂做官 啊！ 你知道一上完北京见到啲官，哇！平时原来一万蚊，哇！今日你睇啦， 系 阿边个阿薄熙来一万蚊人工， 系唔、关事啊！哎、人工 大 反映任何嘢嘅， 该唔好呃人啊？系咪啊？即系。大陆的高官一万几千蚊人工，吓、你睇下佢背后嘅家底，吓、你就了解， 你听到啊，或者睇到报纸佢哋咁样讲话，话佢涉嫌有几多亿， 吓 几多亿嘅钱啊，要 所以 要去走，要去调去 香港发展到咁嘅趋势咧，你廉政公署，而且大家要记住，廉政公署系冇得。调查我哋嘅特首，到呢一刻都仲未 行。 当我哋已经系想加大廉政公署嘅权力嘅刻，你竟然咁嚟讲呢啲番说话，咁即系想暗示，甚至明示，阿爷话够噶啦，你唔削佢权都算好彩，你仲想俾权佢，系嘛？咁即系话冇噶啦，廉政公署已经成为咗。政治打手㗎喇，我哋听一下苹果嘅评论啦。 今日苹果日报嘅评论呢，执笔者系李业。佢提到美国前总统金乃迪有一句名言系咁样㗎，公众嘅信任系一个有效政府嘅基础。呢一句说话从反面嚟讲呢，就系得唔到公众嘅信任嘅政府，实际上已经失去咗执政嘅基础。而这个正是当前梁政府的处境。梁特首说什么政策都是一项成熟推一项，根本就是废话。得不到公众信任的政府推任何政策都会备受质疑，是不可能成熟的。例如说开展国教委员会主席胡鸿玉宣布国教科的课程指引已经失效，至于是不是撤回，大家可以各自表述。但是学民思潮和反国教家长关注组就不肯收货，认为政府不肯讲撤回字眼，显示态度闪缩。换句话讲，即使政府让了一大步，公众对政府仍然存疑。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前日说，新政府上台以来民望低迷，政府执政力备受质疑，他就新界东北发展规划受到这么大的阻力感到不甘心。其实民意在梁特首上台之后有什么大的转变，就正正显示出梁政府得不到公众信任，因而推行同一项政策就变得困难重重。对政府不信任是从梁振英被揭发僭建开始的，然后是梁振英、陈茂波、吴克俭、林郑月娥等两班子的主要角色一连串的语言艺术，而且至今仍然不停演练。比如发展新界东北，过去政府的三个正式咨询文件都提到有深港融合的目标，现在高官就夹硬话这种讲法是无中生有。梁振英的僭建说要找专业人士调查已经查了几个月，而陈茂波就讲大话，说自己没有经营劏房，他之后还讲出板间房不是劏房的诡辩，仍然欠公众一个解释。两者都好像是希望等时间将他们的大话冲淡，而林郑的不断护短和灭火亦都是消耗公众对他的信任。李仪又说，早前梁班子有罗范等人将施政艰难归咎于媒体的挑剔，梁振英就选举呈请提出中央任命后香港法庭无权处理的诉讼。前日林郑将施政不畅顺的委过于申诉专员和廉政公署这些监察机构，这些动作都显示出高官和市民的自由、法治的核心价值观的相似性有了区隔，进一步削弱公众对梁政府的信任。

再买翻件数量有限嘅友情风褛。 星期日 DBC 各大 DJ 主持混集， 同大家倾偈影相， 到时见啦！ 多谢大家友情支持， 我哋紧守岗位，肩波行步， 希望越做越好。 老婆今晚要进修，喺房厅自在人生大学堂。咁今餐我洗碗啦。 自在人生自学计划为有兴趣终身学习的妇女提供不同范畴的课程，仲新开了用英语和普通话授课的免授课程，让学员提升个人能力。要活得精彩就要学多一点。查询计划详情请致电2915-2380。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地狱心战室， 本节目环节纯属创作，如有雷同实属巧合。 我身为两朝的元老，做过发展局局长，现在跳埋船做紧政务司司长，加上我那滴热血的眼泪，哇，连阿爷都感动埋啊，还叫我上京添 ，amazing！ 唉，我咁打得，真系武则天在世啊！不过咁，卢梭王专员公署同埋老脸咧，左头左势，变成我第时嘅 major hurdle， 唔得啦，唔得啦，我要铲埋佢，铲埋佢！ 真系大逆不道啊！俾阿爷叫咗上去啫，就意气风发啊，飘飘然。功高盖主，破坏我的核心价值，当我舞蹈，啊，激死人啦！ 英哥，英哥，唔好怒气住，佢有张良计，你都有过墙梯啦，系唔到天梯啫，只要你使出你一贯嘅作风就得噶啦。 咁汤房波未请教啊，我嘅一贯作风系咩咧吓？ 英哥咪就系特区无小事，变成镇英无大事咯，只要用你嘅语言艺术。继续蒙混过关，应该讲嘅你就铺天盖地，唔应该讲嘅你就视若无睹，好似嗰间 DBC 咁啊，你咪打下得几好咯，连民主之父啊都话佢口臭啊！ 如果我未俾你闹过就唔系好汉啦。不过大伯有一句说话唔系我自己作出嚟噶，我想话。我完全不喜欢你的口臭，但是我会写明捍卫你的口臭。 好一句 major hurdle， 施政障碍，讲得好，讲得好啊！唉，那个人真的口臭的啦，你见他这排日戴口罩就知道，抵打死他的。不过这排脂肪那么红，是这样叫我切，看你他都是我的 major hurdle。 不要紧的，老板，我吴悭剑已经叫了小红玉宣布国民教育无需官方课程指引，日后又作出修订及检讨，只要我们不讲出些撤回的说话，大家各自表述，没问题的。 当一份指引已经失效的时候，如果梁振英、吴克俭、林郑月娥都同意的时候，其实他们是要有一个实质的举动，而不是只是空口讲白话，去不断去、表示讲话这一份的课程指引或者整个国民教育科已经失效。当政府是不可以空口讲白话的时候，他们要有实质行动，就必须要去收回课程指引，这个是一个我们的诉求，也都希望梁振英政府可以做到。 掂喎，老板，你嘅作风系含糊其辞，我咧就坚定不移，我哋一粒一突，冇问题，冇敌啊！ 啊，我乜政策都关你事，总之你又唔好辣到我。你估我净系企喺老板后边噶？我一出手啊，你唔好再喊添啊！ 冇错冇错，等我波仔讲句公道话，我哋四个人一条心，边个 major hurdle 我哋？阻英哥嚟施政嘅，我哋一定 hurt 佢。英哥，你是天下第一等。 等你被人炒了，我就上位做特区话事人了，傻仔。 七杯酒两格烟，茶不过是嘛来到店，那边讲我感情。 啊，这首什么歌啊，林伯？ 呢啲咁啊，喺啲即系啲台湾嘅歌嚟噶系嘛？ 系嘛吓，即系几有。 知啊，我真系好少呢啲歌。 几有旋律啊！不过咧呢、這个地狱心战室确实系道出我哋最新最热嘅话题咧，将佢 呢个系我哋 嬉笑怒骂 招牌嘅系短剧啊。 系确实睇得到咧。头先我哋新闻之前咧，我哋讲 ICC 系咪做咗我哋嘅吓政治打手咧？林郑系咪惊住喂要加强佢嘅吓监察？特别系我哋而家想加强佢对特首嘅呢个反贪嘅工作嘅时候，竟然林郑咁样讲，即系话唔好阻住佢哋吓地球转。唔好阻住佢哋揾食啦！不过而家咧，我哋就揾到阿 Martin 咧，阿李柱明喺我哋电话旁边咧，嚟睇睇佢又点睇阿林郑嘅言论。话早晨啊 ，Martin， 早晨，早晨， 早晨， 系你听到阿林郑嘅呢一番嘅言论咧，你第一个反应系点啊 ，Martin？ 我觉得佢系讲咗心里边嗰句说话，即系当然唔应该讲出来。 嗯， 可能佢即系。好猛啦，即系佢呢个位咁冇几耐啫，即系唔得日日都出事，日日都要出嚟解话。 嗯， 因为我都形容过佢噶啦，即系好似凑住嗰十几个唔听话嘅啲小孩子，系咪？呢个错误佢出嚟咩？嗰个错误出嚟咩？咁佢系猛啦，佢搞到自己啲机构都唔识做咁啦，系咪？ 嗯，咁但系佢回应公务员效率低。然后就将呢一个申诉专员同埋廉政公署呢两个我哋香港其中一个最重要保护我哋核心价值同埋廉政嘅文化嘅一个嘅机构嘅话咧，其实你觉唔觉得如果一个咁嘅高层次嘅官员心里边咁谂，其实都应该唔啱啦，讲埋出嚟，跟住你觉唔觉得呢个就系个后着咧？就系、是、对廉政公署日后嘅权力。同埋喂 削权，你以为佢 一来削权啦、啊，二来根本就系喂为佢哋做政治打手咧，系再进一步铺路咧。 嗱，其实咧佢心里边谂乜嘢咧，我哋就唔可以管嘅。去到呢个地步， 系 咁、啊，但系咧佢咁样讲咧，即系廉政公署咧，俾人民嘅心中咧就系好公正嘅。 嗯， 咁即系，但系而家我老实讲，我就觉得佢哋咧已经有啲问题。 嗯。 即系唔系一视同仁嘅， 即系你意思佢哋，即系你觉得 ICC 都已经系即系做紧一啲可能系政治打手嘅工作，系咪咁嘅意思？ 我觉得佢系有啲咁噶啦。 嗯， 嗱，但系咧，你出于佢个口咧，就一定更加比廉政公署更加大嘅压力啦。 嗯， 即系话佢哋咧喺呢方面做得唔够啦。 哦， 即系咧就系话，因为廉政公署咧，佢同申诉个。申诉诶，专员 专员公署啊， 申诉专员就佢个责任就睇翻政府各部门嘅嘢，系咪管得妥？ 系啊， 咁公署就监察住，即系帮市民监察翻自己政府嘅。 嗯， 呢个港府政府诶一路传落嚟嘅嘢嚟， 系 又唔系喎？你个投诉啦，犯案喎，咁一定要查啊嘛，你唔可以松手噶嘛。 系， 即系出自佢话口就好唔正确噶啦，好明显有人啊。 嗯， 但系佢心里边咧，可能就系咁样谂咯。 嗯。 心里边谂唔应该讲嘅嘢都讲咗出嚟， 即系你心里边咁样有呢一个嘅心咁谂，脑里边嘅价值观又原来已经系咁样嘅定位，希望廉政公署唔好拖我哋后腿，更加最好咧就做我哋嘅政治打手，系做得唔够咁嘅话咧，其实。香港咁样落去啊，特别而家麦飞飞呢啲咁低调嘅吓，过去我哋认为佢都系即系相当持平低调嘅行政会议成员都出嚟讲啦， 绝对建制派咧都系啊。 咁你会觉得香港而家吓即系梁振英今朝咧就喺商台而家继续接受访问，做紧呢个公关 show 啦。咁你睇下究竟即系林郑系咪因为上完京之后，你系唔系？北京都觉得喂你政府啲嘢咁鬼慢吓，系唔系即系呢啲廉政公署呢啲部门拖住你哋后腿啊？咁即系讲惊人自讲呢一啲咁样嘅文化系咪即系越嚟越深咧？ 嗱呢度就好难讲，但系我哋亦知道、嗯，领导人都嚟过香港讲过啦，即系要我哋嘅法庭都要同政府合作啦。 系， 其实就一同一个思维嘅啫。 嗯。 嗯，究竟系咪想北京我就唔知啦，因为我就冇位置，我又唔喺个岛里边脱虫。 咁所以你系， 即系我觉得佢呢番说话咧，即系英文就 Freudian slip。嗯，即系攞出嚟，但系真嘢嚟噶， 系即系啊， 重要，即系我哋香港人嘅，而家我都冇乜嘢可以做嘅，老实讲，唯有咧就小心听住佢嗰啲政府啲人逐句话，唔对我哋就即刻出嚟砌佢噶啦， 嗯， 我哋啲核心价值就冇晒噶啦， 嗯， 而家佢执政都冇几耐，冇几多日嘅啫，已经搞成咁啦。 刚刚过一百日， 吓 未够一百日，未百就嚟一百日啦，吓就嚟一百日啦，即系三个，未够三个月啦，即系十月一号先三个月，就搞成咁。 咁即系全世界都有头一百日 期吓， 你咪跌点啊？ 系 我哋手咧，就一日都未试过。 系咁，所以咧嗱，阿 Martin， 你觉得新嘅立法会十月十号就开始工作啦？你会觉得即系如果林郑用呢一种咁样嘅言论、咁样嘅价值观，面对嘅就系新界大东北发展啊、国民教育啊、僭建啊呢啲种种嘅辣手嘅问题，你觉得呢、这个而家呢个梁振英政府即系咁样嘅挨落去挨得几耐 咧？呢啲系睇我哋香港市民。 嗯， 因为而家咧，北京政府最怕就啲人上街。 嗯。 咩？你几廿万人上街嗰啲咧，佢就好惊嘅，好唔知变到嘅。 嗯， 即系我哋而家真系冇法子嘅，呢个咁嘅共产党执政。 嗯， 啊，我哋仲有咩可以做咧？即系最唔应该做嘅，佢都做，一国两制佢而家都唔理噶啦。 系， 以前都系黑手喺幕后黑手，而家佢都摆晒上嚟，成只黑手露喺你面前，就做就做。 嗯， 我以前就话我哋惊住香港大陆化，我而家惊佢哋将我哋西藏化。 嗯。 唔系，而家好多人入嚟啊嘛，好多人入嚟啊，咁系咪？跟住又洗脑啦，咁系咪？咁而家啲细路仔大个都点啊？ 嗯， 又去投票嘅时候，即系而家啲僆仔，即系而家啲 B B 啊，洗完脑之后，跟住大个仔去投票嘅时候， 嗯， 冚唪都好开心嘅、哦。我谂带住唔知跟去投票嘅喎， 系 Martin， 我寻日睇电视咧，见到海关人员喺呢个上水咧就扫荡嗰啲水货客嘅时候咧，我就真系好担心。佢哋出嚟讲嘅时候话冇噶，佢哋又冇违法。如果佢哋冇违反呢个居住嘅香港嗰个咁样嘅系问题嘅时候咧，就会咧用其他方法就问下税局，就如果系香港人啦，睇个有冇虚报税咯。哇！而家真系用到无所用其极啊，真系。真系离晒谱啊！真系水点可以咁样针对啲水货客嘅咧吓？真系我都唔明啊！法治唔系咁噶嘛吓？ 佢而家系冇法治精神嘅， 系咯？ 即系而家我哋自己特区政府里边嗰啲执法人员咧，都开始跟咗大陆嗰啲官员咁样睇咧，我香港就打完了。 嗯，唔系啊 ，Martin， 头先你有一句咧，系最令到我哋要真系反思同埋担心嘅，就系你话系西藏化。即 系 你知道西藏某个情况底下就系高压噶啦，系嘛？即系解放军都大军压境吓、啊，有乜嘢需要咧？就真系梁振英都会觉得系防暴队都要出动。即系呢一种咧，就可能喺香港，如果我哋今天唔将呢一种最咁样嘅走势嚟去消灭于萌芽，唔好话萌芽，而家根本已经系明刀明枪啦。 嗯。 而我哋香港人咧，都做唔醒觉嘅话咧，咁到真系吓、啊，即系镇压嘅时候，可能已经太迟噶咯，马丁系。 即系好多人就以为我危言耸听啦，但系冇错，而家我哋发生嘅现象啊，回归时我哋点样谂都唔会咁样发生噶嘛。 嗯， 反党治港都得嘅。 嗯， 系嘛，谂都谂唔会发生到噶嘛，而家就发生咗啦。 系。 咁你哋嘅将来嘅前途咧，点样睇咧？根本系衰嘅嘢。你任何心里边谂到衰嘅嘢都可能发生噶、哦 嗯， 但我哋一定要记住，如果我今日呢个做一件衰嘢，我哋唔出声或者唔出够声， 系， 另一件就更加衰嘅，一定系咁噶， 系， 每一件都要一定嘅执着， 嗯， 唔俾佢过，几睇都要执住， 系，呢、這个就过往法律界人成日都讲嘅叫温水煮蛙， 系啦， 而家有啲人已经觉得已经唔系温水啦， 而家已经系好热噶啦， 好热嘅水 就嚟滚啦啊！ 最后一条问题啊 ，Martin 唔阻你咁耐啊，今日星期六吓，你会见到其实传媒啊，就算系咧，即系主要嘅传媒都将呢段新闻咧，唔系摆得好主要嘅，系嘛？即系就算系明报咧， 今日咧都摆 A 八版吓、啊，即系麦列菲菲批评佢价值观不正确等等。东方啊，更加扭曲 上顶好好噶啦，真系啊！佢唔收埋喺呢个喺呢、這个喺呢个软性新闻版系嘛？ 咁你点睇？其实呢个所谓滚水煮蛙，其实咧传媒已经大部分归边。咁呢一个系咪都已经系更加令到我哋觉得，而家剩翻可能系立法会里边某啲嘅激进嘅民主派先能够够胆系着力积极，甚至可能当然加埋我 DBC 啦，系嘛？咁呢个就好弊噶咯 ，Martin 系嘛？ 呢不过传媒咧，老实讲，香港传媒就即系好耐咧，都系主流都系咁噶啦，都系咁跟风噶啦。咁你话蒙报都系第八版，咁我反而发觉，第八版咁早， 唉，好啦，唉 ，Martin 又都系好幽默嘅，你都知啊。喂，唔阻你啦 ，Martin， 多谢 Martin， 多谢晒， 好嘛，多谢晒，唉呀，真 阿夫嗱，你讲起呢个报章嗱。实在咧喺呢个爱国报章成日高调处理嘅，嗱喺呢个系大公报 A 二版嘅要闻咧就有评论啦，啊呢、這个清水河嘅井水泽、标题就系林郑又遭恶意攻击，嗱咁啊最拉尾嗰段咁样讲啊，面对如此不负责任嘅媒体，林郑又纵然好打得，恐怕也难免被打得咧遍体鳞伤。而此事值得公众反思嘅系咧，到底是谁在以维护核心价值之名行破坏之实？如此不问黑白，只求利益嘅做法咧，于香港何益咧？啊，咁样讲噶。 不过我又觉得真系呢啲。呢啲大公文匯大家都心靈啦，大家都知係咩嘅報紙，即係當然佢有佢嘅聽眾群啦，呢班就係主要都係北京啦、聽眾群係嘛， 或者佢哋交功課啫，交功課啫。 咁但係即係我哋期望以呢一個嘅知識分子為讀者嘅一啲報章咧，我希望佢哋真係。好自为之啦。最近呢，特别系呢一两年，特别系梁振英做特首之后咧，其实呢啲报纸咧，往往都系小马大帮忙。就以譬如话，即系苹果涉记又俾人哋啊，即系采访新闻嘅时候，竟然被控即系呢个袭击、袭警 嘅 普通袭击罪咁。我觉得呢啲真系。正如头先 Martin 话斋，你喺回归前系难以想象嘅。 而家执法者系佢唔知道咩叫法治精神，咩叫法理啊嘛？ 佢唔系，我谂佢唔系唔知咩叫法治精神，佢就会觉得法治精神就系唯我独尊，吓顺我者昌，就逆我者亡。吓、大陆化嘅执法理念，就系咁简单。所以咧， 头先阿 Martin 讲个西藏化咧，可圈可点，即系话咧，连呢个宗教嘅传人咧，都系共产党要去委派嘅，要佢同意嘅 吓。冇错，系啲爱国教会又好， 咁你何妨放 呢个 只系一个普通嘅吓特区嘅行政长官十岁啦，系嘛？ 其实林郑呢一个嘅咁样嘅言论咧，其实你话佢slip of tongue 好啊，即系讲咗出嚟，但其实咧系对我哋理解高官嘅心态同埋价值观系好事嚟嘅。 系 呢啲叫做咧反转猪肚，就睇到佢哋吓究竟系谂紧啲乜嘢。 但系恐怖之处咧，寻日咧亦都有啲嘅公务员嘅团体，特别啲 AO 嗰啲佢哋咁嘅职级嘅团体咧，就系话咧。佢哋原来支持呢个系阿林郑嘅讲法，就话由上而系好嘢嚟嘅，然后就话咧好啦，交俾佢哋啦，去执行啦，咁样吓，咁就会畅顺啲啦，咁样讲吓。 好啦，我哋休息一阵 ，D 一百。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香港市民投诉警察，哪些个案成立，怎样证明属实，整个调查过程又是怎样呢？由香港电台电视部和监警会联合制作《监警有道》，透过戏剧形式介绍香港投诉警察制度的两层架构，包括投诉警察课和监警会。《监警有道》逢星期日朝早11点亚视本港台播出，下午3:20无线翡翠台重播，港台网站 ipcc.etvonline.tv 同步直播和提供节目重温。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司法程序完咗之后呢，我会出嚟由头到尾清清楚楚讲一次。其实过去都有啲专业人士同我做咗啲仔细嘅专业上嘅调查，佢都出嚟讲过嘢。但係即使四五个专业人士出嚟讲嘅之后呢，仍然有人要喺里面挑，话有呢样嘢信唔过，嗰样嘢信唔过。但係我相信我出嚟开诚布公讲完晒之后呢，我相信总有人呢就会认为呢度有啲咩问题，嗰度有啲咩问题嘅。 呢度嗰啲问题，嗰度啲问题啊， 梁振英 嗰啲问题， 大话精啊！呢、這个就喺街头啲群众咧一路咁样嗌噶吓，一上街就系咁样嗌噶啦吓。 唔系有时你见到梁振英解说佢个僭建嘅问题咧，而家就用个司法嘅程序。我相信佢讲个司法程序就系何俊仁要求选举澄清嗰个所谓嘅司法程序。 但系你听嗰啲语调咧，嗰啲声气咧，系好虚怯嘅。 唉，虚怯都冇用啦，或者佢咁样讲都冇用啦。我哋而家就系、是，即系我哋香港人系好无奈，就系、是、喂佢，我已经唔系我哋选出嚟，仲要我哋逼，我哋要接受一个吓讲大话、冇诚信嘅梁振英同埋佢嘅班底，呢、這个就系先令到我哋觉得 啊。 唉，我哋香港人真系 唐英年咧喺度同佢嘅辩论嘅电视嘅节目入面都讲清楚噶啦， 系 佢系可以望面对住700万嘅市民系咧讲大话唔眨眼 嘅。我又继续喺呢度咧，即系讲讲林郑月娥佢琴日嗰番说话，其中有一点我想再补充。佢一开始嘅时候咧，佢就话。因为我们都活在一个充满变化的世代。Because we are living in an always changing world. 嗱呢句呢你记得同阿曾荫权喺我哋立法会答问大会解释佢点解接受啲富豪富商嘅款待嘅时候。佢都系类似用一个改变，系你哋改变咗啦。吓、啊！你哋对我哋嘅政府嘅要求改变咗，你对特首嘅要求改变咗。 咁点解佢会落后于形势咧？我想问一下， 即系、我希望咧，阿林伯，我哋唔好俾佢哋呢一种咁嘅言论咧，系即系带咗去歪曲咗嘅路。我哋冇变到，香港人冇变到，香港嘅核心价值冇变到，系你哋变咗啫。因为回归之后，你哋就向北看，见到上面啲官咁过瘾，自己点解作为一个啊，即系特首或者一个高官，点解都不及上边？哇，饮饮食食吓、啊，跟住财富啊万金，佢哋觉得点解我哋特区咁渣嘅咧？于是乎咧，就想大家一齐揾食。 哦、 我觉得系、 啊， 我就觉得系佢哋变咗、啊。你问一下阿林伯，你自己苦心自问，或者你啲朋友、你嘅同济有冇变到啊？有冇要求我哋嘅官员变？你哋有冇变？我哋有冇变到啊？ 有，我话俾你听，变得更加无奈，更加愤怒。 你呢种唔系、你唔系变，呢一种都唔系变、因为你呢、這个反应啫、我意思即系话。我哋对香港嘅特区政府，我哋对高官嘅要求，我哋对核心价值嗰种嘅睇法系冇变到嘅，系你哋变咗啫。所以咧，唔好讲话，因为而家变咗啦，吓、呢、這个社会变咗啦，吓、你睇下，哇，几多压力变咗，即系话系咪廉政公署申诉专员佢哋变得无能咗啊？佢哋变得。啊，唔系同你做一个好好嘅打手啊，唔能够做到你哋真正你哋想打嗰啲人啊，于是乎要出现咁样嚟去警醒下佢哋啊。如果系咁，你咪即系呢班廉政公署，我哋甚至我都话咯，喂，我哋系期望廉政公署咧系能够睇埋特首嘅操守，监管埋特首。嘅贪污 枉法呢啲问题。否则嘅话呢，曾荫权喺临落台前嗰三个月，我哋所知道嘅事呢，喺梁振英呢一个人咁样做落去嘅话呢，迟早系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 变本加厉。 我哋想唔想系咁呢？ 嗯， 佢系咪即系想讲你哋唔好再提廉政公署监察我哋嘅特首啦？因为呢个系过去咧就系港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而家就系特首特派廉政专员公署嚟噶。你冇权查我，亦都唔应该查我，系应该同我一齐去查我要你查嗰啲人，就系想讲咁啫嘛。咁香港咪玩完咯，系咪？喂，我哋九点之后咧就请嚟莫乃光同埋陈志全两位后任嘅立法会议员。新闻之后继续倾。 呢两个都野火人物嚟噶。 最近刘月饼经典再现，我朱咪咪都要省靓拍牙等住食啦喂！ 而家嘅时间系上昼九点，支持 DBC 还声于民，而家去惠康或鸡之岛买两盒最近刘双网百年用月饼，就免费送你一套 D 一百分类广告。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由仇志荣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梁振英在商台节目上表示，新界东北发展规划被质疑是割地卖港，是无稽之谈。梁振英解释，有关的规划并非刚刚提出，在2008年的时候立法会已经就规划质询政府，当中没有议员提出割地卖港或者是赤化香港等质疑。他强调，规划是为了新界的发展，解决土地供应的问题，为市民提供住宅的供应。他说，规划影响1700户的住户，规划规模相当大，社会有大争议，属于意料之内，但他说不会因为出现矛盾而不做事，强调会迎难而上。警方连续第二日在新界打击黑社会的活动和堵截他们的收入来源，一共拘捕48人。被捕人士分别是29男19女，年龄是介乎19至80岁，他们涉嫌非法经营赌博场所、殴斗、自称三合会成员和管有危险药物等。警方检获少量俗称 K 仔的陆安同，以及在屯门一个赌档检获约3000元的现金和两张电动麻雀台。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向叙利亚施压的决议，俄罗斯、中国和古巴都投反对票。有关的决议强烈批评叙利亚政府军和亲政府民兵组织侵犯人权，谴责当地境内发生的所有暴力。俄罗斯强调人权理事会应该坚持对话与合作，中国就认为单方面的施压无助解决问题。美、日、韩主管外交的官员在美国纽约进行会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表示，区内的国家要负起责任，和平解决争议，降低紧张对视和促进区域和平与稳定。希拉里与南韩外长金星焕和日本外相原叶光一郎会谈的时候又说，三个国家对朝鲜半岛和平无核化享有共同的利益。对于智能手机 iPhone 的最新软件所使用的地图出现错误，美国苹果公司向消费者公开致歉。行政总裁库克在公司的网页发表声明，对全新的地图软件未能够符合最高质素标准的承诺感到深切歉意，并且是建议消费者暂时下载微软和谷歌等竞争对手的地图软件。苹果推出地图软件之后，有顾客发现不少的错误，包括无法正确显示一些道路、建筑物和景点的名字。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日间最高气温是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展望中秋和国庆假期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稍凉。现时的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63%，请注意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逢搭正及搭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2012年3月16日，特首选举论坛，唐英年质询梁振英。 当年政府续商业电台的牌的时候，你提出过缩短商台的牌照时间，用行政手段去打击言论自由，这种手法是很得人惊的，你叫香港人怎会信你呢？梁振英，你自己呢不断这样说什么都不关你事，700万市民啊，他可以望着你讲大话的，一个这样的人到底适不适合做行政长官，他怎会捍卫香港的核心价值？ 打压言论自由，梁振英早有前科。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点解啊？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山火，可能整伤人 㗎。边会咁易啊？ 真㗎。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系唔好玩啊！ 你听紧嘅系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以及 DBC 二台数码大家台联合广播。本节目通过数码广播、 捞571至577台、iTunes、 苹果爽报网页同 Apps 以及互联网作多媒体全球直播。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家富、林毓华，嘉宾后任立法会议员莫乃光、陈志全。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早晨，早晨啊，林伯，我哋两位 嘉宾，系9:06嘉 宾， 系野火啊！呢位嘉宾就系 资讯科技界嘅莫乃光同埋人民力量嘅陈志全万必。早晨两位， 早晨， 早晨。 啊，点解林伯你觉得佢哋野火咧？ 嗱，两个睇个样，万必一阵先讲啦。佢啲网上内容嘅营运咧，就再讲先讲阿莫乃光啊，Charles 系 大班丙你，就话咧约你去见阿苏锦良局长，咁你咧就冇复到佢。 嗱咁啊，有覆到佢，佢之后早就揾我，咁我就收到佢个 message， 咁跟住咧就打翻电话俾佢，咁佢就话，下昼约咗，不过就未知咩时间，你咩？ 佢话全日就你啊，佢话局长咧就话等佢吓，同埋你去 话个 时间。 我后尾覆咗佢短信，我下昼嗰个会咧，嗰啲会就真系转唔到，咁我就于是就话俾佢听唔去得到，咁不过咧就佢后尾就原来咧佢个手机咧个断个就原来 forward 咗去第二个 number 嘅， 睇唔到短信嘅， 咁嘅误会， 我估系咁样样啦，我 佢个版本就话你唔去都覆我嘛，咁冇礼貌啊， 佢我俾个短信你睇啊喺度吓，不过咧就真系就覆佢嘅，不过就可能即。应该我下次就知道啦，应该揾佢秘书稳阵啲， 系啊， 揾佢秘书稳阵啲。 大班即系个讲嗰日啦，个讲法咧就有一点咧系可以同两位后任嘅立法会议员都可以作为交流一下啦。即系佢就话咧，作为一个立法会议员咧，新上任咧，确实系真系入到议会跟住。同啲高官一齊開會嘅感覺，嗰種飄飄然咧，佢就用呢個飄飄然去形容。咁我又覺得咧， 佢仲有一個用一個名詞叫小朋友啊， 小朋友係小朋友， 小朋友。 咁所以咧，都值得兩位可以回應一下嘅，因為我相信兩位又唔係小朋友啦。咁但係當然佢嘅講法咧，某程度上邊我都覺得，如果作為一個新任後任嘅立法會議員咧。是要时刻要都要提醒自己，是你点解要做议员，你点样去做议员。咁所以就俾你两位回应一下大班呢一种 多谢多谢大班嘅忠告。即係我自己就不断提醒自己係要谦卑感恩、戒慎恐惧。但有时呢原来真係有啲位呢会係喜形于色，兴奋咗少少，喺看在别人眼里呢係会觉得你有啲嚣嘅。譬如我自己反省就话赢咗 票数高过刘， 应该开心嘅，应该开心嘅。 票数高过刘慧卿，咁有啲记者嚟问我，或者即系有镜头影住，我可能表露个神情，或者讲嗰种喜悦咧，系会令某啲即系选民会觉得，喂，你唔使咁，系我哋俾票你啫，你唔使咁沾沾自喜啊，未必系你万必有咩个人之处系吓。咁呢个都要不断咁自我检讨咯。你知随时随地而家有镜头啊， 而无所不在啊。 系啊，有时候我回应一啲嘢，个笑容多得滞，有人会觉得轻佻啊！呢啲都系要戒慎恐惧，同埋好多即系譬如啲高官约我哋见面啊，呢啲我就冇乜经验啦、啊。即系第一次有一次啊，陈伟安约我，我以为一班人，点知单独咁、啊、样，因为我都系即系又唔、即系点讲说话，要点样不亢不卑嘅态度，都系要学习咯。Charles， 你见高官嘅机会可能经验丰富啲啦、 啊。我自己啊觉得咧，嗱系我呢几年即系可能同唔同嘅所谓官员啦、高官啦咁接触嘅机会就可能多过阿郑志全少少嘅。不过咧就呢、這个我自己都知道嘅，因为咧我譬如选举之后赢咗。咁老老实实自己嘅感觉呢，我又当然觉得开心啦。咁、但係其实选举嘅嘢我又赢过又输过。咁、其实呢嗰、那个感觉我唔觉得係好亢奋喎。我觉得係放松咗咗喎。不过放松咗可能有啲人呢亦都觉得睇到出嚟呢可能觉得係一种亢奋都未定啦。咁、但係呢最重要呢就是我的确知道呢嚟緊嗰几年呢我哋不论政纲入面讲嘢，我哋为咗成个香港要做嘅嘢係好多嘅。咁呢个係要摆喺第一位。咁同埋呢我有一个感觉，入咗立法会之后我唔知道万必有冇咁嘅感觉。就係入咗立法会之后呢，我发觉而家个立法会呢同埋以前我諗即係傅科呢你以前喺立法会嗰陣时呢，喂，而家个立法会真係太过服务周到。 是吗？ 是啊，真是呢啲设施又好。 即係赞秘书处啫。 赞秘书处啦，设施又好。 你第日知赞得落咩？有时候啊。 点讲都好啦，即係呢好多嘢呢服侍周到。咁我的确係觉得呢，即係俾返自己一个警惕呢，就係、是、即係其实呢我哋入到去就唔係做要享受呢啲嘅即係款待。其实个责任就好重嘅。咁有阵时我甚至觉得可能即係太过好添啊！好多嘅呢啲咁嘅服侍周到，咁的确系要自己警惕嘅，唔好飘飘然吓。呢、 个我自己咧就见官嘅时间咧，就多数都系代表啲系影业界嘅团体，特别系关于版权嗰啲咁嘅咨询嘅过程。我一最一样最一样嘅就系一准备锤仔，第二咧就准备咧， 咁暴力噶你， 你真系揼佢噶，你去到太过温和 咧，揼死人噶，你冇锤仔 系噶，要带锤仔啊，真系。第二。你是准备定功做定功课呢，我是有材料的。 是 就跟我讲道理。真是要的。佢我就算呢是呢、這个譬如是嗰时候我哋同呢个是知识产权处啊，或者嗰啲咩系咩商业乜嘢乜嘢咩发展局啲嘢呢，哇，佢哋嗰啲咁样嘅系官啊。虽然唔系律师啫，就下下呢就攞啲法律嘅条文出嚟同我讲。我同我讲啲嘢冇用㗎，我话。哇，我唔会教你点写啲条文。我就话俾你听立。我哋见我哋嗰个界别系点睇呢件事？ 冇错， 佢点样执埋，佢点样咬埋出嚟，系你嘅工作嚟嘅，唔好叫我哋做。 咁样啦，我都话咧，即系如我所料啦，吓DBC 嘅创办人兼且我哋嘅吓，即系老友记啊，郑经汉咧，必然啊，好希望咧能够参与我哋嘅讨论。 阿大班你好，早晨。 喂 ，Hello。 申报你。 喂，不过唔好住，我 哋嘅声震啊，震 你嘅，我作为你嘅法律顾问咧， 电信公司嘅你啊， 我作为你嘅法律顾问，首先要即系提醒你啊，即系你讲嘅嘢今日咧系即系唔系喺嗰个禁制令嘅范围就得噶啦吓，我哋今日咧 系用我申报利益先，我系严支持者。 喂，大班唔得，你虐待紧我啲听众啊！你再我哋再打过俾你，唔得啊！ 我哋再打个俾你， 窒窒通啊你！ 我净系听到我个名啫。 嗱，不如咁，听完你头先两位解释咧，我自己觉得唔使担心嘅两位。我记得我当年95年做立法局议员咧，同样有好多人喺侧边，好多指指点点，好多批评。唔紧要嘅，因为呢啲批评咧，当然都会觉得都系想你好嘅啫。有啲人系想你好嘅。但当然有啲批评，唉，你唔睇阿爸啦，系咪？有则改之，系要用你嘅公职， 一路积聚落嚟，嚟去将呢啲批评咧系淡化，唔需要担心嘅、 嗯。 只要你哋自己真系行得正、企得正之余，你系用个心出嚟，系为你 问心无愧、啊， 问心无愧就得噶啦。所以即系当然，大班所讲，唉，我哋。即系我哋两个都系过来人啦，作为立法会议员，大家即系过来人，咁啊会觉得即系俾一啲建议你哋。咁啊好啦，嗱，大班我哋啊打紧啦，吓，搵得翻嚟未啊？好，嚟啊，再嚟咯，喂，大班， 由头讲过 啦。喂，你 而家听清楚， 你用咩台啊？哈哈哈，哎呀， 唔好同人宣传啊， 你嗰啲叫负面宣传啊。 唔系啦，大班用嗰台，好多人用嘅，大佬， 请讲。 买我申报利益先，嗯、我系阿莫乃光老友记兼支持者啦。 多谢多谢。 嗱，我最有期望嘅、 嗯， 但系嗰日莫乃光真系做得唔啱嘅，同埋正话佢讲啲嘢咧，我都要，即系我希望我系佢未入立法局前，啊选咗之后第一个公开要教训下佢人啦。嗱，第一我佢系资讯科技界嘅代表，嗯、即系我哋业界代表啦，我亦都系选民啦，嗱。个问题就系话我 send 短信俾佢，有来电显示噶嘛？佢 send 翻俾我就得噶啦。嗱，当日咧，因为我哋丙啊、阿苏局长啊，同埋我哋好多听众个人啊，原来个个打电话俾佢问佢做咩唔见大班啊，即系早一日啦。咁啊，终于咧就跟住咧，我第一早 send 个短信俾佢。 系， 我同阿苏金龙都熟嘅，你知啊。咁我就话，身为问责局长。 嗯。 如果连一个行将倒闭嘅持牌机构嘅负责人你都拒绝会面呢、 嗯 嗯、 如何向市民交代呢、 嗯、 请三思咁。 嗱 咁佢真係好好即刻打电话嚟佢又好似莫乃光咁解释啦。我早一晚我同你讲电话呢我唔知道我同你提出话要同见我咁我废除驳佢啦早啲见就见啦。咁好客气佢啦时间任责。 嗯 二至五晏昼两点到五点，咁、 嗯、 我话得，我但我要带埋我业界代表嚟，你介唔介意？问我带咩人嚟？我话带同阿摩苏去啦，即系我哋 CEO 啦。但我都希望我哋业界代表列席。喂，佢点解啊？我话佢代表 IT 界噶嘛，咁、佢有少少好少啊。你先地成一阵，冇所谓，冇、所谓，请埋阿莫议员嚟啦。咁，咁我就。即打电话俾莫乃光，我秘书打咗好多次啊，都冇复，咁啊留咗口信，跟住我自己打俾佢，咁啊终于揾到佢啦，都折让，即系腾咗到成朝下噶啦，都一两个钟先揾到莫乃光啦。咁、我同莫乃光讲啦，我话两点到五点去见阿局长，莫乃光啊同我讲话，哇讲咁耐啊，我话你啊想，我话两点到五点，即系佢时间任窄，我话通常半个钟到啦，我话都喺西座见嘅啫，西翼见嘅啫，你又喺立法会噶啦。 吓，即系我以为西藏见添，你 西藏 西藏西藏，我哋啱讲完西藏化，大佬马志 彪话，我而家应该西藏噶啦。咁啊，西翼见，咁啊，哎，咁啊，莫乃光就系，佢话我有啲嘢噶，我 check 一 check 先，啊，我有嘢嘅，晏昼我好忙嘅，其实一日都好忙嘅，做咗立法会员之后，点解我就话佢由等于咗小朋友入咗间玩具店咁咧？即系好，你明唔明啊？即系我每次去英国，我都系咁讲佢啦。伦敦我一定去间 LAQ 嗰度行下嘅，入到好开心嘅。我就觉得咧，因为我做过堂堂一届立法会议员，你入到立法会咧，真系五光十色，你好多嘢想见识。尤其是佢正话讲话，哇！呢、這个新立法会仲巴闭添啦。咁我知道系有啲亢奋嘅，咁即系呢个人之常情啊。小朋友入玩具店梗都开心嘅，啱唔啱啊？咁我就。知佢又系搞紧立法会啲嘢噶啦，我已经想俾啲意见佢嘅，但系佢就唔系好想听我讲立法会啲嘢嘅。我想话俾你，你真系 等你讲 我 先。 见我同阿伯、阿堂堂五街立法会员阿郑家富咧，讲十分钟就知道晒立法会做乜噶。咁anyway，我唔好理佢啦，咁佢勤力啦。嗱，呢样嘢佢投入系好噶。作为一个业界嘅选民，我觉得佢呢种投入我又系支持嘅。但系问题咁，佢话十分钟打翻俾我嘛？呢条友十分钟后冇打俾我。嗰时咧已经系十一点啦，又不停揾啊揾都唔到啦。我秘书你知道我秘书好好追好好负责噶，去到晏昼我顶佢唔顺啦，就唔系我顶佢唔顺，局长顶我唔顺啦。佢十二点几打电话俾我秘书话，究竟喺大班几点钟嚟咧？咁 嚟定不嚟吓？ 啊，唔系佢知我嚟几点钟嚟？ 咁我 send 个 SMS 俾佢啊，你知莫乃光大家都知揸住两部电话嘅，啊开紧会咧，好多人对佢有微言嘅，不停攞个电话出嚟揿呢样揿嗰样嘅。咁啊冇理由收唔到个短信啦，我就 send 咗俾佢。我今次都有啲兴噶啦，其实佢真系唔识，可能佢唔知人兴。我 the honourable， 嗱我等你讲晒先，大伯。 打中文噶，我 the honourable SM 嗱 SM 咧，你睇下 SM 咧，唔系嗰啲 SM 啊，啊 系 佢扮 Steve Mock 啊嘛。我 please 啊，the minister is waiting for your reply 咁。 真系冇收过， 冇收过。应啊，大佬一路我唔理佢啦，我知道有。即系佢闪噶啦，我认为我都有兴噶啦。即系我认为佢可能第一系咪真系恃穷节乃现？而家 DBC 好似嚿屎咁嘅废纸埋嚟啊！你话咩咧？咁我自己去咯。嗱，我有样嘢告诫下莫乃光嘅。嗱，第一，我咧做议员或者做议员之前，直到今日，我有个习惯五分钟复电话。呢个就服务承诺嚟嘅。啊，不论我系一个节目主持人，亦或一个立法会议员，好系人都知嘅。我覆电话全世界最快的。第二样嘢咧，你 SMS 冇得走嘅，人哋 send 俾你，你只要揿个 reply 得。我呢样嘢我唔使教 SM 啦。呢、這个大佬呢、這个是香港 Steve Jobs 嚟噶嘛，大佬啊，你我教佢咪傻。我有时候我都问佢点样用电脑噶。即系呢啲嘢咧唔需要避嘅。第二样嘢咧，等于我同阿局长讲，你作为一个业界代表，涉及一个行将倒闭嘅持牌机构，一个数码电台。要去见局长，讲佢未来嘅前程。你有咩紧要过呢样嘢咧？嗱，我唔系责怪佢啊。我如果语气重一啲，我都唔重噶。大家知我啲口气噶啦。我而家对佢真系锡到尽噶啦。 虽然你有少少臭咁啫，我啲口气。 今朝你刷咗牙佬口噶啦。 一嚿咩啦？ 喂啊，大班啊，嗱你讲啊。 即系我告诫佢啫。嗱，我真系 你嘅发言咧，已经超过咗立法会俾你提供嘅七分钟 噶。我讲完啦，即系我都唔想去回应噶。我好似我同主席大人讲，主席唔需要回应啦。 唔得，我哋呢度作为主持人咧。既然即 系开呢个停了 系啦，既然啲嘉宾上到嚟，你又打到入嚟，你梗系都想听下佢回应嘅。嚟啊，阿莫乃光到嚟。 大班，即系多谢你嘅警戒啊吓。 教你， 教我啱嘅，应该嘅。就我又即系咧，点讲咧？首先咧，就一定唔系避开今朝唔上嚟啦。嗱， 你冇得避嘅。 冇得避 嘅，何俊仁？ 喂，你唔好战线唔好咁长，大班 系 嗰度刘慧卿、何俊仁第二日啊。 咁佢哋又写篇文喐我。 系啦系啦系啊，你停收声先，俾一部啦， 唔好岔开吓。 系 嗱，我承认咧，因为嗰朝咧我开紧会，咁所以咧，其实我就因为我通常我部机咧，我校咗震机咧，我未必即刻睇到。你秘书咧，嗰朝系由十点至到十一点零咧，系 send 咗三个短信俾我嘅，我有收到。咁我一睇到之后咧，我一就走咗出去咧，就你记得嗰朝大概应该系十一点零咧，我打咗个电话俾你嘅。咁就系你头先讲嗰番说话啦，吓，即系我哋两个交谈啦。我就话你啱嘅，你冇讲错。咁跟住我就去真係我试下去 check 我下昼可唔可以改到我嗰啲嘅会议。咁呢就真係我试咗一段时间长过我同你讲话 十分钟 长过。咁呢结果呢就我係嗱，其实呢我打俾你嗰陣呢，我睇返啲电话记录啦，大概应该十一点半前少少我哋通电话㗎。咁跟住呢我就打返嗰个短信俾你。就是12点12分，那那个短信是打在你的手机的。 我收不到啊。 你收不到。嗱，我费事。 我用这个手机 send 短信给你，大家不用说，你只要 reply 一定去回那个。 大班，你等我讲埋啊。你等我讲埋啊。我发觉。嗱，我唔想喺我哋无谓喺呢度讲你个手机 number 出嚟啊！ 唔紧要啊， 但系咧， 我知系94951997， 系啦， 要 call 机台。 系啦，我打俾 你。知嗰个咧，我用 SMS 嗰个咧就我 personal 嘅。OK， 大班，大班，嗱，我迟啲先同你对下。就我 send 俾你嗰个咧，就我系12点12分嗰个咧。嗱，我手机度都有嘅，但系咧就似乎你系收唔到嘅。后尾你话俾我听，因为我第二日我哋通电话嘛，系嘛？咁你又话冇收过嘅12点12分嗰个短信，唔系啊，真系。但系咧，嗱，我又冇收过你个短信。 即系咧，你个短信咧，我系嗰日系冇，我两个 number 都冇收过嘅。 咁啊，冇咩可能嘅。嗱，你系专家，你要查下啦。 我要查下啦，我 check 下，我 check 下个，我 check 下你个 number， 可能系咁啊，两位可能系咁，可能 系。呢个小事嚟嘅，即系我最紧要有态度嘅，即系我话俾佢听。 大班， 代表议员咧，尤其是代表业界嘅咧，有啲嘢 明白。 一定要 我哋俾时间俾莫乃光针对性地解释你啊莫乃光你点样去面对 DBC 而家呢个问题。 我哋倾呢样嘢仲好啦， 好 嘛？ 好，阿莫乃光，你而家讲讲系点样能够喺我哋日后吓、啊，我哋就嚟咁样俾人哋玩法，你作为业界啦。 嗱，我就其实喺网上边又好，我琴日喺另外一个电台嘅节目入边，我都有提过，我就觉得咧呢件事咧，政府要介入系一定系责无旁贷嘅。嗱，介入嘅意思咧，我亦都讲得好清楚，一定唔系话代表介入个商业嗰方面嘅问题，因为商业嘅问题，你话我叫 A 嘅嗰班股东去买 B 股嗰班股东等等呢啲咁嘅嘢咧，政府系的确唔应该介入，但系就唔应该成为一个嘅藉口，就去乜嘢都唔做。我就用一个譬如，如果而家咧，听日你发觉香港嘅某个其他嘅商营嘅电台或者电视台，仲有100个钟头。因为咩原因都好，不论是劳资嘅问题嘅原因，不论是因为又有一啲股东嘅问题嘅原因，商业嘅原因先算啦、就话要倒闭嘅，你估政府应该或者佢会点做呢？佢会唔会由佢呢？系咪因为呢个系数码广播，而家听嘅人比较觉得比较少，就唔使理啦？但系唔系嘅，呢啲牌照系一样咁样发咗出去，公司一样有佢嘅承诺系要。Stay on air 嘅、哦，系要听到嘅、哦，系要市民系可以收到佢嘅佢嘅广播嘅、哦，所以咧，我觉得政府咧就冇理由就系话明知道有咁嘅可能，好大嘅可能系可能系要倒闭或者停播，而佢咧就乜都唔到。我用另一个比喻就系话，仲有100个钟头就话巴士公司又有啲咩嘅纠纷，于是咧就嚟就另外一个公共服务就会停驶啦。喂，咁你政府要做啲咩啊？应唔应该要做嘢？嗱，做嘢就好多人就于是就话啊，商业介入啊，你哋嘅嘢我唔应该理啊，等等。咁我就从最少啊，我觉得最少啊，我从一个公众利益嘅角度咧，如果当日我系喺嗰度，而家亦都当我亦都系同阿苏锦梁局长咁讲啦，我都觉得咧，其实佢系应该积极一啲咁样入嚟。就唔系一定系话嗱，你投资九分， 你又唔使好似我咁带锤仔，起码带把间尺去啦。 我而家带 打个手板咧，一定要系。 我而家系间尺咋，未够锤仔啊。O K， 系咯。莫乃光，你讲紧嗰系应该点做，但系而家实际政府系翘埋手唔做，系睇住你点死啊嘛。大家已经觉得系佢系想你早死早着，佢就安枕无忧咁样。 作为一个监管嘅部门咧，系要做啲嘢嘅，系要问问题嘅，就唔可以话我睇报纸知啦，你哋股东有问题啊嘛，你啲钱银咁关我咩事啊？唔系咁样啊，真系吓。 啱，绝对赞成，绝对赞成，因为咧，你从一个公众利益嘅角度，而家系一个你发个牌出去系为乜咧？唔系话俾你做生意。 同埋咧，如果苏锦梁局长你唔知道应该点做咧，我请你翻查翻有个叫华德嘅系调查报告，当时候影视处嘅处长做过就住佳艺电视嘅事件，系有批评过咧一个持牌广播公司嘅股东同埋你同埋呢个系董事咧，唔去履行佢嘅责任咧系错误嘅。 即系林伯咧，系我哋而家传媒人再生嘅传媒人里边咧最有资格去评论呢个佳艺。 佳艺，我又系员工。代表我又曾经为呢件事咧被人检控非法集会，仲罪名成立。 系、每次讲到呢一度咧，佢就礼噶啦，系啦， 仔噶啦。 嗱，不过咧，头先莫乃光你提一个比喻咧，即系讲到巴士咧，喺政府嘅角度，佢一定咁回应你。 系、 巴士啊，我哋要 三日叫你 要 交报告啦。 我哋有专营权、而且巴士系一个集体嘅运输工具，必须嘅。诶、你哋啲咪 DBC， 使乜必须啫？有港台啊、观台啦、又有商台，系嘛？又有新城，系嘛？使乜你 DBC 又唔系必需品？诶、你死你贱，一定系咁。 嗱，除咗政府态度，我想问翻你哋两位咧，你觉唔觉得其他传媒个处理或者个关注都系略嫌冷淡或者奇冷淡 呢样咧？就系想睇下两位作为立法会议员啊，日后咧你哋资讯科技个委员会 即系一定要睇下究竟我哋啲传媒发生咩事咧？ 阿万必系行家嚟噶，佢以前我识佢嘅时候喺商业， 你两位一定系会入嗰位员。 佢而家都喺网台上有一個， 我就一定 系啊系啊， 有个节目吓。 但系我都想回应翻阿郑家富头先讲嘅一个点，就话同巴士嗰个唔同。但系 唔系呢个我估政府会咁， 佢可以咁，佢一定会咁。我谂佢都会咁讲，但系我又会同佢拗咧，就系话。咁你要发牌㗎嘛、 嗯、 你而家讲緊数码广播，而家唔系即系唔系 网台 网台㗎嘛、嗯、网台嗰度呢你就话可以无限量咁多㗎嘛，你而家系俾咗频谱你哋、嗯、你哋系有牌先至可以做㗎嘛。 好 系 郑家富比喻不伦，我又用另外一个比喻啦。 喂喂喂，对唔住，你讲错， 点啊可以 比喻 不 伦，我系话政府可能会咁讲，系我嘅比喻嚟嘅。好啦，你唔好成日都屈我啊！谂下你今朝啊， 好啦，另一个举例，喺嗰个系流动电话嘅持牌公司嘅服务咧，往往咧系呢个电信管理局就好快脆会出嚟讲嘢，就系要话如果你嘅服务有啲问题咧，你要系出嚟解释佢，要立即系要去改善啊嘛。 冇错。冇错，通讯事务管理局 啊，而家齐啦，而家系咪？ 所以两个监管更加应该系一致， 不能够有两把尺噶嘛。 冇错，而家应该一把尺 系啦，一把尺吓。 几位，我哋就快到新闻啦，新闻之后咧，我哋会集中讨论喺香港未来啊，究竟两位喺议会里面点样跟进我哋嘅言论嘅自由，特别我哋 DBC 嘅生死存亡啊！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嘅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9:30，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依家由仇志荣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梁振英在商台节目上表示，未决定会不会在立法会复会之后再次提交政府重组架构方案。梁振英表示，政府会再讨论用原有方案再提交，或者是完全不做，亦有可能有中间的方案，即是修改部分的建议。被问到是不是不再设立两个副司长，梁振英只是说会再讨论有关的问题，他期望关心议题的人士再给意见。他又说与公务员的合作非常好，赞扬公务员的团队优秀，十分投入做事。他举例说政府推出的长者2元搭车优惠提早了个半月实施，他十分感谢公务员的团队。警方连续第二日在新界打击黑社会的活动和堵截他们的收入来源，一共拘捕48人。被捕的人士分别是29男19女，年龄是介乎19至80岁。他们涉嫌非法经营赌博场所、殴斗、自称三合会成员和管有危险药物等。警方检获少量俗称 K 仔的六安童，以及在屯门一个赌档检获约3000元的现金和2张电动麻雀台。维基解密创办人阿桑奇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发表视像演讲，批评美国在言论自由方面讲一套做一套，指责总统奥巴马比历任总统更加严厉打击言论自由。身处厄瓜多尔驻英国大使馆的阿桑奇在联大会议的间隙向150名与会者发表演讲，他举例说美国一方面声称支持中东的言论自由，但另外一方面就以泄露外交文件为由迫害维基解密的成员。受性侵犯指控困扰的阿桑奇担心一旦被引渡到美国将面临终身监禁或者死刑，所以他一直拒绝去瑞典接受调查。阿桑奇目前在厄瓜多尔驻英国大使馆政治避难已经超过100日。分析说英国和厄瓜多尔的外长在会议期间亦就阿桑奇的引渡问题进行磋商，打破僵局。阿桑奇亦期望在联大期间寻求联合国其他会员国的帮助，避免引渡到瑞典。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展望中秋和国庆期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稍凉。现时的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63%，紫外线指数是2，强度属于低，请注意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冯达正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DBC 开放日， 今日、听日上昼十点到下昼五点， 香港市民可以嚟到数码港三期 DBC 广播中心排队参与开放日， 仲有 D 一百即买即播分类广告时间。 你现场落广告 ，DBC DJ 主持即时帮你卖广告， 只限现场，电话、电邮、传真方式都唔得噶。 再买翻件数量有限嘅友情风褛， 星期日 DBC 各大 DJ 主持混集， 同大家倾偈影相， 到时见啦！ 多谢大家友情支持。 我哋紧守岗位，肩步行步， 希望越做越好。 让 BBC 精神在香港遍地开花。 深水埗有， 柴湾我又见到， 黄大仙九龙城， 上水天水围， 屯门香港仔西环，全香港都见到有人着住 BBC 友情风褛。 而家开始喺深水埗福华街福仁电脑广场一楼， 鲗鱼涌英皇道东汇广场 S 四十八号铺 Ideal Radio 数码收音机专门店， 都可以买到印有 BBC 数码广播嘅友情风褛，每件港币400蚊，数量有限，售完即止。 有关详情请到 BBC Facebook 专业浏览， 或者致电22971818查询。 BBC。多谢大家继续友情支持。 国庆烟花汇演，10月1日晚上9点在维多利亚港举行。观赏烟花时，要保持地方清洁，爱护公物。若人多挤拥，要特别注意秩序和安全。在海上，船只切勿超速、超载。当日有些道路会有特别交通安排。请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家富、林毓华。嘉宾：后任立法会议员莫乃光、陈志全。 系 早晨，早晨，9:35系。 我哋前几日咧，我喺十级自由风咧，咁有个听众打嚟咧，就话郑经汉呢个名好好听， 系系。 咁跟住咧， 佢话佢个公子又要改呢个名啊嘛吓。 你咧就做一个监听咧，就即刻整咗个 SMS 俾我，我收到啊呢、這个 SMS。 收到啊？咁我点讲啊？ 跟住你就话咧，咦，佢个月佢个真名好似唔系郑经汉，话啲高人同佢改嘅。佢真名好似叫郑， 咁、你又唔好屈我嗱，我咁样讲嘅，我原文我原文系咁样讲嘅，就咧可能佢自己改或者高人 系啦，唔系佢好似讲过嘅，系佢原呢、這个原名好似叫郑永福嘅，咁、所以我哋而家咧有听众嘅阿福哥喺我哋电话旁边啊，阿福哥你好， 好亲力嘅呢个， 阿福哥，系、我哋演咩？ 佢以为翻咗温哥华，知唔知啊？ 费事人哋话我哋俾你讲咁多嘢，你系第二个嚟嘅，你阿福哥。 DBC 精神咧就讲真话嘅， 系、 我即刻攞咗我另外一个电话出嚟睇。 系 莫乃光的而且确系有 send 个短信俾我，话、佢真系 还佢个公道。 咁你以后话人之前 有个问题噶，系有个问题。莫乃光作为专家咧、其实我谂佢太多电话。我 send 咧 SMS 俾佢咧，一般我哋人咧就会即刻 reply 噶嘛。我知俾发生咩事啊？佢就撳我電話，就唔係用個短信 reply， 就用個撳我電話咧。佢喺佢嘅手機入邊咧，就有我嗰個 call 機電話啊。 好啦，咁啊呢個還咗證啦。 嗱呢句好重要啊，呢、這個關於 DBC 噶啦。但因為正話你講到蘇錦良咧，我想大家知道咧，關我見啊好重要嘅。即係你知而家時同節乃然咧，我諗我有對人有少少。怀疑咧，所以怀疑咗莫乃光咧，嗱，第一就唔好意思啦，道歉冇所谓嘅。 喂，唔好道，唔使，唔使。 另外一样嘢，我见系好重要，我讲个信息先。当我介绍咗 DBC 嘅情况俾佢之后咧，大家注意啊，由我见完佢之后咧，佢已经唔提商业纠纷四个字噶啦。佢而家就话股东有争拗。嗱，呢个就我同佢双方达至嘅协议嘅。佢唔可以再提商業兩個字，我提醒大家啫，呢個好重要。 好好好 ，OK， 多謝曬啊，福哥。哎呀，福哥收咗線啦。啊，佢都覺得真係親的，即係話我哋冇叫錯名喎。啊，呢個唔錯，其實佢名幾好聽嘅，鄭永福啊。 呢個就佢爹哋改嘅。 好啦，兩位，作為我哋講講言論自由啦，終於。 过咗四十分可以入到正题。两位都会参与立法会嗰个资讯科技嘅委员会啦。咁我相信呢个委员会呢就有排争啦，主席副主席。咁、嗯、你哋我自己睇呢，建制派 会啊， 建制派一定同你死过啦，点、啊、会咁轻易俾你哋泛民喺呢啲位咁重要个位里面能够第一年第二年都冇可能做主席。 嗱， 过去呢就会 副主席捞到啩， 係啦，过去就会咁分嘅。咁但係今年呢我相信呢未必。不过因为我哋做个黄毓民过去系做緊主席或者副主席嘅、 啊、 我諗佢就可能已经 仲有个毛孟靜都想攞啊。 Miss Mo 第一个举手话、 啊、 要赞 助。所以你两位加埋毛孟靜想 四个泛民 咁、啊、你冇可能啦。咁所以我觉得大家要坐低倾下嘅。你哋倾緊未呀其实。 毓民就前晚至返香港啫，我都未同佢傾我应唔应该入资讯科技，因为佢已经喺度啦嘛，咁我哋得三个人啫嘛、嗯、可能个分工要系即係做得好啲，咁、嗯、但我当然系亦系有兴趣啦、 嗯 我一畢業就系做广播啊， 嗯 Charles, 你系举咗手话想做主席啊， 我有讲过我会系希望即系做到主席或者副主席啊，如果系即係甚至乎我觉得你虽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或者廉做咁、嗯、样，若果係大家協調得到争取得到嘅我都希望做。咁、嗯、因为当然啦，呢个委员会叫做资讯科技及广播嘛，咁、 嗯、 其实广播好重要㗎嘛，所以万必你最好入啦、 嗯 啊 嗯、 即係就多一把声音啦喺入面，因为会虽然我觉得投票啊各样嘢机会好少嘅，咁、嗯、但係多一把声音都好。 有一样嘢我希望万必能够为一啲网台做到嘅工作，就係话呢千祈唔好俾呢个政府系新闻处咧，就认为呢啲唔系持牌嘅公司，于是后咧系直情系觉得 唔俾 需要招呼你哋。 呢个都系我哋网台， 呢个系绝对有问题， 系好离谱，因为。嗯佢要管理嘅时候呢就话你系。 系喽。 冯华嗰次即系想喺选举条例管理。但系呢当你话要入去譬如我哋想去机场，即系新机场嗰度去报道呢个开票，佢就唔俾你。 甚至乎你想攞个立法会嘅信号佢都夹你，你明唔 明？系啊，要排除万难咁先至。又矮又细。 呢个系绝对唔啱㗎。 嗯， 差好四点睇法咧， 绝对赞成，绝对赞成，即系成个嘅做法就系、是你而家互联网入边咧系唔应该用翻，亦都冇必要冇需要，亦都唔应该去用翻嗰种以前，因为我哋点解要发牌啫？发牌除咗因为要监管内容吓，传统智慧就系觉得啊呢啲系因为我有有限嘅资源啊嘛，我又要摆俾频谱啊等等，我咪要监管你咯，呢、這个完全已经系过时噶啦，咁所以咧就呢、這个点样去？第一就是唔好俾现有嗰啲喺传统传媒入面嗰啲規管呢加诸喺网台入面，呢、這个重要。第二就是呢要好小心去保护我哋嘅网络自由。而家呢政府好叻嘅呢就係、是、呢佢唔会喺一条叫做网络法或者真係有条网络23条系冇嘅。佢会喺其他嘅唔同嘅法例入面版权条例啦，可能喺个人涉嘅包括物品管制条例啦，或者甚至其他条例度呢就加入一啲嘢呢嚟去间接兜个大圈咁、去管个网 络。我想先回应翻 Peter 头先嗰个讲法，就系、是、政府即系轻视网台或者即系当你唔系嘢啦。但系老实讲，有立法会议员亦都有呢个心态，甚至有泛民议员都曾经有呢个心态，即系。即系你想访问佢，算吧啦，我都唔当你系。 有冇曾经有咁嘅倾向？有冇？ 我都唔当你 有咩倾向咧？ 吓、 即系轻视网台。 系咯， 冇点会轻视网台？网台揾亲我咧。我都一定即係参与同埋电话啊，甚至我有时我上网台都上过唔少。我只係觉得即係点解网台咁少搵我啫。 係㗎真係。 过去我嘅感觉就係点解啲网台係咪我唔够激呢，係咪以为我唔識讲粗口呢。喂我讲过我讲你听啊，我係曾经不过呢个真係唔係可以。唔可以。 如果你有时间同你愿意呢， 係。 香港有好多嘅网台，无论声音嘅视频，好乐意俾空间你去做你自己嘅主打节目嘅。 唔系咁即系咁讲啊？ 系咪咁啊？万必 当然啦，即系我头先讲话，系咪我唔识讲粗口咧？呢句我唔系话对网台咧系有一啲任何嘅即系贬义啦，唔系咁解。因为网台咧确实系可以俾人哋一种畅所欲言嘅感觉。 系 咁有时咧 就算夾雜一啲比較喺而家我哋呢啲空氣中聽唔到嘅比較粗鄙嘅言論咧，其實係令到好多網民更加舒暢嘅。有時粗口咧係一種解決一個人心理唔平衡嘅最佳方法嚟嘅、只要你唔好用粗口嚟辱罵人就得啦， 係表示一個好好嘅立場嘅一個好直接嘅方法，完全冇隱瞞嘅。 只要真係唔好俾人哋嘅感覺咧，你係用粗口嚟辱罵一個人。所以小弟咧，當年喺澳洲讀書咧，我都喺呢個雪梨唐人街做呢、這個企台嘅時候咧。曾经被人哋封我做呢个粗口博士， 哇！粗口茶博士啊， 因为即系大佬，你知啊，做企台好鬼辛苦噶嘛，有时我系自言自语咧，喺啲 系 即系做咗做得猛咧，自言自语系一路系咁讲嘅。不过呢啲咧就系人生里边咧其中一个阶段啊嘛，所以咧两位嗱，即系我哋就可以都听一听，究竟咧喺呢一个嘅啊。即系呢个言论自由嘅问题上边吓，喺有啲文章点样睇我哋香港而家嘅言论自由？ 大班郑经翰喺信报嘅专栏《大班人语》咧，以标题《梁振英借刀杀 DBC》写咗一篇文章嘅。内容是咁，大班话事情发展到呢个地步，追源溯始，明眼人一睇就知梁振英要打压反对传媒舆论同埋言论自由，并非冇前科。如果大家不至于太善忘嘅话，应该会记得特首竞选期间喺电视公开辩论嗰阵，唐英年曾经爆出行政会议两大秘密，呢两个秘密之一就系当年商台续牌嘅时候，梁振英曾经向董建华献计缩短商台牌照限期，以便操控商台。大班又话顺藤摸瓜，佢遭到商台封咪，亦都肯定同呢件事有关。所以梁振英上台之后对 DBC 另眼相看，呢支盛传再封大班嘅咪，可谓完全符合佢个人性格同做事作风。大班话因此以低嘅民望、低嘅得票同低嘅支持率上任嘅梁振英，为咗稳固自己政权而打压 DBC， 以致逼到 DBC 停止运作，完全系合情合理。何况喺过去几个月，有关梁振英同佢班子嘅丑闻以前所未见嘅势态排山倒海汹涌而至，自然更加系气急败坏，以致恶向胆边生。事实上，梁振英竞选特首期间就已经爆出西九门漏报利益风波，诚信就备受质疑。事隔无奈了，仲未就任的特首又爆出僭建丑闻，诚信已经破产。发展局局长麦齐光又在上任后不够一星期，因为涉嫌触犯法例落台，而接任的陈茂波亦都涉嫌炒卖劏房旧楼丑闻，令市民觉得梁班子其实是烂摊子。冇几耐又爆发反对国民教育科的运动，新政权可谓四面楚歌，八面受敌，岌岌可危。大班话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若果还有一个锲而不舍为民请命以批评政府为己任的传媒日日批评政府，加上一传媒的苹果日报同一周刊，当年一报一刊一支咪的历史岂非会重演？还不及早扼杀最具影响力的大众传媒于萌芽状态，肯定就会后患无穷。大班话一句到底，就是民望十级而下、施政千疮百孔的梁振英，为了确保自己摇摇欲坠的权位，本性尽露，不惜打压新闻和言论自由，排除异己。既然是这样， DBC 前途黯然就不言而喻了。 另外，公开大学电脑系副教授李德成亦都喺苹果咧系有篇嘅专栏讲咗，就话梁振英打压 DBC 嘅。李德成话咧，梁振英上任特首之后，经常话特区无小事，但系几十日落嚟啊，实践睇到梁振英呢句说话应该改为振英无大事。而家佢嘅政府威信固然堕地，但系绝对唔系因为梁振英肯让步，反而系因为佢嘅坚持，好似话坚持政府重组、坚持国民教育、坚持东北发展等等。以上嘅每件事都足以令一个民主政府倒台。梁振英之所以仲可以在位，系因为香港仲唔系一个民主嘅社会。咁除咗以上嘅大事，仲有一件事系涉及言论自由嘅，就系数码电台 DBC 嘅行将停止广播。令人奇怪的就是政府竟然视若无睹， DBC 的立场是反政府，这个路人皆知了，但是政府责任是服务人民，并不是要铲除异己。香港的电台一直十分之少的，这个可能因为香港要和深圳共用频谱和模拟频道的限制，但是限制言论自由亦都一直是主要原因之一。数码广播起码移除了其中一个限制，但是就因此令政府的言论自由恐惧症变得严重。自从梁上台之后，郑经翰亦都重新开咪，就变成梁政府的坚实反对者，问题于是就陆续出现了。李德成说，我们不是法庭，不需要证据去作出判断，我们的判断就是梁振英政府打压 DBC， 一间公司要倒闭，劳工处都会介入以保障工人的利益，但一个电台要倒闭，政府竟然可以若无其事，连梁振英的招牌语言艺术亦都不用，他真的视香港人的言论自由如浮云一样了。曾荫权时代已经说过要发出三个免费电视牌，梁振英也都当没事一样，成日只是忙于讲那些根本没人信的大话。大气电波不是政府的，是香港人的，政府没权将它当成私产。请记住，我们没权赶你落台，但是我们还可以讨厌你。 好，最后十分钟啊，几位，我哋不如听下电话嚟咩？有好多电话等紧，好嘛？黄小姐，早晨， 早晨，黄小姐， 早晨啦， 早晨， 系有咩想同啊两位嘉宾？ 两位后任嘅系立法会员喺度， 系， 系啊，早晨啊，你好两位吓，就我觉得林郑咁精灵咧，佢唔冇理话系会讲错说话嘅、我相信佢只系试水温。睇下我哋究竟俾佢煮到即系有几成熟啊吓。咁佢哋呢班人咧系预备逐渐将香港咧大陆化嘅。咁讲到 DBC 咧，系好明显系一个被打压个情况嚟嘅。咁我之前话传媒咧。他超軍體也相同咧，如果唔維護嘅話， 即係好失望係其他全部都冷處理 DBC 今次呢個災難性嘅事件。 其實我覺得咁係唔足夠嘅。你除咗維護同業嗰個同理感之外咧，其實你有冇一個公義良知與同情之心咧？咁要為今次嘅事件為公義而發聲咧，傳媒其實真係自己要檢討一下咯。咁我覺得除咗立法會議員要即係到時要幫即係體現呢啲最近發生嘅事情係真係要聲討之餘咧，我覺得市民都有責任咧去。即系支持啊，去抗议嘅、对啲不公义嘅情况、市民嘅责任其实好大嘅，因为咧我哋要知道咧共产党咧系乜嘢恶事，都可以做到嘅，佢哋无时无刻唔系方言啊，弄虚作假，佢其实乜都可以讲，乜都系乱嚟咧，为咗达到佢哋嘅目的。咁你睇下人都可以搞，大陆咧将来咧，你睇下进展到咧，耶稣啊，教皇啊，佢哋自己都可以做一个噶啦，佢系极之无耻嘅。 好啦，你都明白，你提醒我哋要人民嘅声音，多谢你啊，黄小姐，我听到个电话。 陈生，早晨， 早晨，陈生。 陈生早晨，陈生是吧？ 早晨。 咁其实我今朝早啦就有我想同阿郑家富啦，同阿陈志全咧，佢哋讲嘅。咁啊，郑家富好高兴咧，就DBC 能够继续经营落去，咁亦都可以继续见到你喺度。系啦，咁 陈生似乎知道啲我哋唔知道嘅嘢。 唔紧要啦，当系啦。嗱，咁又可以继续责难嘅政府，不过我希望你哋咧喺责难佢之余咧，就唔好净系闹。你只是闹是冇用的，你见到梁振英已经被人闹到呢是冇晒信心。亦只是呢好似是六神无主咁。咁其实你哋更加需要呢是俾指示佢话俾佢听，好清晰话俾佢听佢应该点样做，系要教埋佢点样做嘢。 我哋教佢做嘢 喎。係呀係呀，咁呢个我想同阿郑家富讲嘅。咁另外陈志全呢，我就睇新闻就睇到你啦。就话黄成志就投诉警方投诉你，就话你喺人网度咧经营咧呢个任咩咩又奸淫啊，又 色情资讯嘅生意。 喂，其实呢样嘢我人网我都有睇，咁我都认同。其实你而家以身为立法尊贵立法会议员咧，就你真系唔该你咧。要收档啦，嗰档又要。 你意思系叫做全职议员啊？系嘛？ 破坏咗啲风气啊！ 系 嗱，我回应翻陈生两分开两样讲啦。我系应承咗，如果当选咧，系会做全职立法会议员嘅，所以咧，我已经系辞任香港人网嘅行政总裁，由十月开始咧，我就会一个全职嘅立法会议员。 应该嘅， 但系翻翻转头讲话人网香港人网经营即系色情资讯生意啊，呢个我又系绝对唔能够接受呢一个指控。即系一个综合嘅讨论区，一个留言板里边有成人嘅元素，而每日有成千上万嘅留言，里面有可能系十几条、数十条系咁一向嘅，即系你睇下所有嘅综合讨论区都有嘅。而嗰个运作，我谂今日未必有时间好详细讲，即系呢啲所谓嘅成人资讯或者系啲诽谤啊，甚至侵权嘅资讯，网站当然系需要去处理。 喂，阿陈志全，我想讲啊，好简单，因为你最近你哋一部戏咧。一路向西咧，你见到呢部戏真系好淫嘅喎。 嗱，呢个又系 搞埋晒女士专场喎。 即系呢个咧就系、 是其实成根本同嗰套小电影唔同，即系完全冇分别啊！对唔住啊， 嗯， 你承唔承认先？ 呢、這个嗱，一路向西就系萧若元先生或者萧定一先生佢嘅电影公司嘅戏啦，系三级片啦。呢、這个嘅道德嘅判断，我哋有。呢我谂呢几分钟里边咧，亦讨论唔到啦。 点睇啊，陈生即系呢一两个比较对我哋 DBC 嘅睇法啦，即系佢建议我哋要俾多啲建议啦，咁同埋即系对一啲网上边一啲即系比较啊。即系一路向西式嘅资讯咧， 简单啦，时间唔多啦。不过个陈生讲就有佢嘅道理嘅，即系大家如果要做传媒咧，中立俾机会。中立嘅意思唔系冇意见，中立嘅意思就即系你可以俾机会大家讲唔出唔同嘅意见。咁但系咧，我觉得中立但系要有立场。咁呢个我觉得系做传媒嘅责任。反而咧，而家我见到好多香港嘅传媒咧，佢哋以中立为一个藉口。好咧，就系唔表达立场， 唔得噶，即系你咁呢个就唔系评论，所以大班喺 BBC 一路都咁讲，就话咧评论一定有意见，一定有立场啊，当然要基于一啲客观嘅事实。然后去有一个唔同嘅睇法吓， 其实若果要批评，即系好似好多一类型吓，你而家譬如话啊，系咪有一啲好似 TBC 咁样，你过分即系批评政府？喂，你日日打开大公文会啦，系咪？咁呢个我你只不过系都系，我觉得你哋系学大公文会啫嘛， 学大公文会， 系咪？即系佢做初一，我哋做十五吓，即系林郑又遭恶意攻击，系嘛？ 不过我只系补充一句啫，我成日都觉得，希望被我哋批评嘅政府官员听到咧。其实我特别系我个人，我做咁多年嘅立法会，或者我开咪到而家咧，我批评之外咧，我一定有我建议。不过啲人咧，听完我批评之后，火都嚟埋，就听唔到我啲建议咁解啫。 系咯，就系听到你就话十号风球咧，就要咧。 哎喂，你唔好再讲啲啦，我火都嚟埋啊，张生唔该。唉，张生你好， 阿富 早晨， 系早 晨。咁兩位新任議員咧，我就成日想講一樣嘢啫。你要睇住香港，千祈唔好俾佢去大陸化，因為咧佢而家佢哋出埋口述，想將呢個申訴專員公署同廉政公署處咧，收埋咧，其實好大件事嘅。因為已經喺有多法庭嘅案件咧，其實有多政治審判咧，我哋開始見到抬頭啦。因為法庭嘅法官全部都係政治任命嘅，因為屬於行政長官，所以係好危險嘅。另外，我想提一提莫乃光。今次 DBC 如果而家啱啱可以话俾你，仲有几日营运啦。就你今次见苏锦良，其实我希望你分开时有轻重，因为点解呢？如果 DBC 今次而家到听日停播啦，已经其实你再见唔见到苏锦良已经冇意思噶咯。即系我知道可能你开啲会好重要，但系其实有时你喺你嘅业界里边，你嘅使命嘅时候，你应该要分翻个轻重缓急。有时有啲嘢真系急切所需嘅时候，你咁咪应该要嗰日就停咗去做咗先 要急业界所急系嘛？ 系咯，另外陈志全我都同你讲，我希望你能够听下大班建议，就唔系话入唔入边个委员会，而系全部入晒佢。希望能够令到咧建制派咧对你哋呢班叫所谓嘅泛民咧，系能够有所顾虑，同埋咧有所牵制。如果唔系嘅话咧，你哋呢班咁嘅少数派咧，永远喺立法会里边咧。只是做一个抗对声，即是反抗声音，而没有一个巴紧。 好，明白晒，明白晒，张生，我哋最后啊 ，check 埋徐生俾两位总结。 徐生，早晨，徐生， 系请尽快。 早晨，系咁，我觉得咧，就你哋 DBC 咧，其实系为香港市民服务噶，咁应该咧同政府咧，应该就系要整个嗰个数码啊，即系建设基金，系俾你即系嗰啲电台营运多两年啊，因为你政府即系要整啲数码广播咧，系服务。市民噶嘛，政府 即系唔可以话即系你要俾人执就执咯，因为你冇理由政府你咁多钱系，起码喺其他多余嘅度，譬如国民教育啊或者其他嗰啲冇用嗰啲，应该因为你数嗰啲政府钱系市民嘅钱，你服务市民就政府一定要 即系整个基金。好啦，多谢晒，明白晒你，多谢你先好两位。 系 咁咧， 阿曼必你有讲到嗰个系关于系政府正在系考虑紧要唔要发俾三个嘅免费电视。 其实政府要打压言论自由，除咗啲条例之外咧，佢嘅发牌都系可以。佢应承咗发嗰三个免费电视牌照，但系一拖再拖，因为咧呢啲免费电视台嗰啲啲老细都唔系嗰啲好听话嗰啲啊。所以惊多咗，多咗新闻节目，多咗时间，就多咗时间闹政府，多咗人监察政府。所以如果佢系冷住你，即系想拖得就拖。我哋喺立法会都要啫。 阿莫丽刚，你对头先话缓急轻重， 缓急轻重，绝对听到，绝对听到。咁我都唔想就嗰件事再讲太多啦。我而家即系不如就讲翻呢一个电视嗰方面，电视嗰个发牌咧，好重视 呢个加速处理， 加速唔系加速啊，系跟。根本已經落後咗好多啦，應該一早啊，一早啊喺上任嘅政府應該已經喺呢個行政會議處理。你唔發你就話俾人聽點解，係咪？嗱咁所以咧呢一個我亦都已經係入咗呢一啲嘅質詢嘅問題，咁睇下抽唔抽得中。我希望就盡快咧可以喺立法會嗰度咧，亦都即係我覺得呢一件事係因為係涉及公眾利益嘅，大家都想有多啲競爭，呢個對我哋行業創意又好，對於市民睇多啲選擇，多啲劇，多啲。新闻的选择都是好的， 我相信两位都要明白。 从电影界角度来讲，我都曾 在影协一个理事会有讲过，周年大会就是我说有电视行的蓬勃才有多些新血呢，能够有个实习的机会，然后他就可以拍大电影了，真的。 好，咁希望两位都要配合公民社会啦，喺社会上面，喺我哋嘅群众上面，都要将你哋呢一种理念咧，令到我哋嘅群众能够支持你哋，里应外合，好嘛？喂，今朝多谢两位， 多谢晒， 拜拜， 拜拜。 最劲流月饼经典再现，我朱咪咪都要省靓拍牙等住食啦喂！ 而家嘅时间系上周十点，支持 DBC 还声于民，而家去惠康或计之岛买两盒最劲流双网百年用月饼，就免费送你一套 D 1 0 0分类广告。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上周十点，依家由仇志荣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梁振英表示，政府会在开展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委员会下次开会的同一日召开会议，听取委员会的口头报告，就国教科作出决定。他说明白市民关心事件，急于知道决定，